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六点零七分嘅早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喺今日公众假期嘅时候啊，咁啊白元浩仍然咧喺直播室入边咧同大家啊见面啦吓。咁啊，希望咧今天大家可以如果公众假期有得休息嘅话咧，好好地把握休息嘅时间啦。咁啊，学生就应该就继续疏忽噶啦，因为都仲有一段时间先翻学噶吓。不过 DSE 嘅考生咧就要继续加把劲啦。而家二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啊，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4至5，咁啊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都已经嚟到2023年嘅4月10日噶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农历嘅闰二月20嚟嘅，咁啊早上啦。都是天气方面20度，又不是说凉，是凉凉少少嘅，但又不是说冻啦，当然是，而且咧都几干爽，今日如果大家有啲咩活动嘅话，希望咧仍然能够尽兴。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原来我哋喺唔同年纪嘅时候咧，所一啲嘅心入边嘅感觉都不一样。特别是对父母的感觉，有人说有些事情呢，你现在想起都会是、哦、有这个字出现，例如、啊、你四岁的时候可能都会觉得爸爸妈妈就像超人一样，什么都懂，什么都搞得掂。14岁的时间你开始进入一个反叛期，你反而会认为、啊、原来他们什么都不懂。去到18岁的时间，又会开始想了，哎呀，其实爸爸妈妈都真的太烦了。去到你可能25岁的时候，有人会说，在这个时候你就会认为爸爸妈妈的意见原来是宝贵的，于是乎你都会懂得去到问一问他们的意见。35岁，当你自己做了人爸爸，你亦都会想啊，原来爸爸妈妈当年是这么辛苦的。好了，再大一点，去到45岁，你又会想，面对同一个的情况，爸爸妈妈又会怎么做呢？爸爸妈妈当年的处理办法又会是怎么呢？可能去到你80岁的时间，你就会心里面想一句，我到现在这刻我好想同佢哋倾偈，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去到失去先至懂得珍惜，孝顺亦都要及时。唔同嘅年纪喺我哋嘅心智上面有不同嘅感动，唔同嘅年纪可能对于我哋嚟讲，每一个年纪亦都有特别嘅感动。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情歌齐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喜欢我，别走。 任由途人发现，尽管长用心把这情绪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冷的面，音阶起跌拍子改变，年月变淡我未变， 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 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如今我四十看从前，沙哑了声线，回忆我期望那掌声都依然到今天，那首潮水忘情水不再经典，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早上时间来到六点十四分，早晨早晨，为你一首歌来自刘德华十七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二十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0%。用手机嘅八达通 App 咧，交易的而且确咧系方便嘅，咁但系都需要咧确保交易完成。咁啊，例如自己啲亲身经历啦，去食碗鱼蛋粉啊，咁啊。因为即系之前消费券啦，咁所以咧好多嘅商店咧，佢哋亦都咧加装咗咧就系八达通机，去到就系增加呢一个嘅付款嘅选项噶。咁啊谂住俾钱嘅时间啦，咁啊都系遇上都嘅。咁但系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发觉啊？去到某一啲嘅机嘅时间咧，一嘟嘅时间，咁啊嗰啲售货员或者收银员啦，佢哋都会同你讲啊，呢个咧要放耐啲啊，听到嘟一声先至好拎开。我自己都试过好多次啊。咁但系最近又发现，咦，有啲新嘅机，亦都唔需要等咁耐啦，一嘟就又嘟到啦吓，咁所以不断改进紧嘅。咁日前咧，亦都有一位嘅街坊啊，咁佢就话去到买生果嘅时间啦，利用手机嘅八达通程式去到付款，咁手机啊手佢自己手机就显示已经咧就交易成功啦，同埋过账噶。咁但系店员咧就以店入边嘅八达通显示器咧就写住一个叫做待确认，但系做原因，咁啊拒绝咧就系交货噶，咁啊建议佢可以咧就向八达通公司查询啦。咁于是乎佢咧亦都即系因为当其时同行嘅婴儿啦就喺度喊紧，所以咧就先行离开。不过就住呢件事咧，咁啊佢亦都即系有所感动啊吓。有啲感觉嘅，咁事件就亦都引嚟好多唔同嘅讨论啦。有人认为待确认，即系店铺咧就冇成功收到付款，相信咧就职员系按住情况而唔能够交出货品，并非咧就店方嘅责任嚟噶。亦都咧就有利用八达通机嘅商户就澄清咯，呢一类嘅情况通常咧都喺顾客下次交易嘅时间咧先至会咧就系取回款项噶。其实睇翻八达通公司啊官网啊，佢哋自己嘅网站啦，截至到2023年嘅3月26号嘅数据显示，涉及未完成交易咧就多达190万宗噶。咁啊，常见原因主要咧就系太快将八达通而离开呢一个嘅读写器，即系好似我头先所讲嘅情况一样啦。你啊谂住去嘟嘅， 咁啊心急啦，咁样就即刻咧嗱嗱淋啊拎走部机咁样，咁啊都唔知个嘟个声咧就搞掂未咁样。咁系嘅，自己嘅手机有阵时咧都会睇到就系话已经完成咗啦。我亦都试过类似嘅情况，咁啊嘟咗啦，跟住就拎开佢啦。咁我手机咧就显示话过数，咁点知个嗰又系其中一间嘅商贩咧，佢就话咦好似未得喎。咁我嗰阵时嘅方法咧，就即刻去到检查翻自己嗰个嘅电话，再 click 入去多啲睇下嗰个付款嘅记录嘅。好啦，咁啊睇翻呢位女士嘅 case 啦，咁佢就话到啊，因为当其时嘅可能真系太快将呢个八达通而离开呢个读写器，咁啊或者同时有多张嘅八达通接触到呢一个嘅机面啊，咁所以咧同时拍卡就影响咗嗰个嘅问题出现啦。咁啊，楼主亦都咧就系同店员理论啦，咁啊认为咧待确认不等于咧就系付款失败嘅，加上啊对方亦都查过手机嗰个记录，咁啊的确证明咧就佢已经付款。咁啊店员亦都补充啊类似嘅事件咧喺同一个嘅地方啊唔系首次发生噶啦。咁啊有人咧就询问过其他嘅商户如何处理，啊店员咧其实好多都话到，哎呀我啊真系都唔知道点样处理好、啊。八达通公司咧就喺网上面指出啊，出现未完成交易，通常都系因为用户太快将呢个八达通移嚟读写器，嗱同埋头先提过啦，太多嘅卡接触呢一个嘅读写器，啊市民应该留意付款嘅时间有冇出现嘟一声，啊如果没有啊，即系代表咧未完成交易。咁同时亦都唔会显示嗰个余额，系不会显示余额噶，所以听到嘟一声再显示余额咧，咁样嘅步骤应该系稳阵噶啦。即使八达通金额显示已经系被扣除，应该再次拍卡至到读写器发出嘟一声，并且显示余额，咁啊以确认咧整个嘅交易系完成噶。而该金额咧，亦都不会咧就系重复去到扣减嘅。咁如果市民喺使用八达通嘅时间发现有未完成嘅交易啦，咁用户无需另外申请取回退款噶，咁亦都可以咧就直接啊自行取回退款嘅。咁如果有啲咩问题嘅，咁当然就揾翻呢一间嘅付款机构公司啦。 期望世间风景美好。飘水播种那一个座，雷电与风铺满前路，不知去向都想要报道，还未见丰收，总想过停步或者掉头，也不见去路，如尽信命运就只得恶好，用心栽种恐怕长出懊恼，只知我未信任我就万劫不保，即使我梦中未到达连绵乐土，如苍天有份只管偏执去宣告 I choose to believe， 难以相信都想放胆相信，悬崖最尽风光正在等我，仍能希冀先可结果多于某处 I choose to believe， 我非所想强大，都肯协防，更惊挫败。无奈我并没另一种抉择，剩低坚守，所信从未摇摆。只知我未信任，我就万切不保。即使我们仲未到达连绵落土，如苍天有分数，只需一起去祷告。I choose to believe。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欣怡一首歌曲叫做 Believe Us。 20度的气温，继续就晨光第一线。好啦，今日睇返啲之前呢几日嘅消息啦。咁九龙城嘅泼水节呢，因为疫情停办咗三年之后啦，咁喺寻日呢就复办啦。咁响应呢一个呢就叫做 Happy Hong Kong， 咁更加呢就特意改名啊，叫做龙城 Happy 嘉年华。咁事隔三年再度举办啦，有超过呢过百人啦喺九龙城嘅城南道进行呢就水枪嘅大战。咁我亦都咧就见到有唔少嘅朋友咧就去到嗰度啊吓，咁真系一桶水淋落去，我都有见到，相当之激烈啊！即系都唔系净系用水枪啦。好啦，喺泼水区入边啊，不论男女老幼，甚至乎咧就系协助维持秩序嘅警员啊，都会成为水枪嘅目标。咁啊，即系都形容气氛相当之好。咁其实喺区内亦都举办多个嘅庆祝活动噶，包括咧就喺甲丙达道球场举行咧就系泰国歌舞表演，咁啊僧侣祝福以及咧就系泰拳嘅比赛噶。咁市民入场嘅时间亦都咧就可以咧就去到公众接待摊位领出体验券，以及咧就附近餐厅嘅优惠券。不过咧下昼未够一点嘅现场派发游戏券咧，咁都已经咧就完全派发晒啦。今日喺附近嘅九龙城城南道整条嘅马路都被封起，举行呢个泼水大节。今日不论男女老幼啦，都头先讲过攞住啲水枪去到周围射啦、肥啊咁样，系开心嘅。咁警员咧都乐也融融睇到啊吓。咁当封路时间完结嘅时间，咁重开路嘅一刻，警员更加咧就成为咗形容，即系传媒形容啊，一种咧就水枪插火嘅目标。亦都有唔少人大叫咧，就新年快乐咁。整个嘅气氛咧都相当之快乐噶，亦都有唔同传媒咧拍摄得到咧，就系有一啲外国嘅朋友客啊，咁啊嚟到咧就一齐可能喺香港啦，咁啱啊去到呢个九龙城，咁啊都话到哇，泼水节个规模咧的而且确比泰国细嘅，咁但系咧个气氛亦都相当之好，因为觉得香港泼水节。都真係撥得好犀利，咁啊睇啲傳媒上面咧，見到啲外國嘅遊客其實大部分都係濕曬㗎啦。咁過去三年啦，咁停辦咗嘅潑水節啦，咁其實都最緊要咧就係大家樂也融融啦。九龍城居民可以歡度翻呢個節慶，亦都加深市民對於九龍城小泰國嘅認識。今日亦都提到，其實咧 Happy Hong Kong 嘅活動將喺18區展開噶啦。港九新界都会有不同举办市集的，亦都会有一系列的消息嚟紧会公布。 大多厌倦白羊晚才是清高，唯独你悉心来将我尖角收好，内心酝酿热情在同步，我知道你眼睛可抚平急躁，为我莽撞填补。当我的成长总跟 知道躁动时是如何定性，偏你了解心情，还指引路径，若你在我心会渐定。当我的成长总跟你遇上，识穿我各种坚强，笑脸下藏着哀伤，准我的遐想创造无限个想象，孩子怎会无方向，有了坐向或有感觉，恐怕说不清心声那容易明，从你视线沉也造成，想给你我的激情，与你度甜蜜光景，这片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在元朗八乡锦田公路拉了一个涉嫌酒后驾驶的男子。新界北总区交通部人员在锦田公路十七号设置路障打击交通违例。在凌晨近两点钟，人员截停一架形迹可疑的私家车，发现34岁的男司机身上有酒气。经初步调查之后，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香港女子冰球队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世界女子冰球锦标赛，在第三级别 A 组以5战4胜取得13分，历史性在世锦赛夺得金牌。香港冰协在赛后说，感谢社会各界近日对冰球运动员的支持，而领队关婉仪更加激动落泪。她说非常多谢男女子 U18 所有球员和他们的家庭多年来为香港冰球的付出，见到球队今日的成绩，他觉得之前的工作再辛苦都是值得。关婉仪又说，好希望向政府表达他们明白国歌的重要性，特首和官员不需要担心，他在颁奖前会再作出检查。乌克兰军方话，在过去的星期六日，俄军向乌克兰不同地区合共发动40次空袭、4次导弹攻击和58次来自多管火箭系统的攻击。这些攻击主要集中在东部顿涅茨克地区，而东北部哈里科夫和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都是俄军攻击的目标。俄军的袭击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多个人受伤。教宗方济各在发表复活节文告的时候，继续关注俄乌战事和其他地区的冲突，他祈求天主协助乌克兰人民走上和平之路，将复活节之光照亮俄罗斯人民。他又呼吁国际社会努力结束这场战事，以及世界上所有冲突和流血事件。法国南部城市马赛有住宅大楼怀疑发生爆炸之后倒塌，并且波及比伦的住宅大楼。当局说事件造成至少5个人受伤、8个人失踪。事发在当地星期日凌晨，市内一座4层高的住宅大楼突然爆炸起火并且倒塌，爆炸都波及隔离的2座楼宇，其中一座楼宇在几个钟头之后亦都倒塌，超过100个消防员到场扑救。去到当地下午，现场瓦砾仍然冒烟。 內政部長達爾馬寧說，由於現場起火，高温令到搜殺犬無法參與救援。馬賽檢方說，目前有八個人仍然未聯絡到，至於事故起因，目前仍然難以斷定，但氣體爆炸可能是原因之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温暖，天色好转，星期四云量较多。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准备好迈向健康人生未？政府的地区康健中心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不但设有跨专业团队为你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和筛查，安排合适的健康教育和管理计划，还会联系区内医疗和社会服务照顾你的健康需要。大家可以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一起展开健康人生。详情请浏览 dhc.gov.hk。 大家好，我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香港电台在过去95年一路都陪伴住我们的成长，我祝愿港台在未来精益求精，为我们做更多感动人心的好节目。 公共广播95年，联系香港。 大家好，我是一个科学家， 我是一个发明家， 我是创科人员。 科研并不是冷冰冰的科技创新，每个创科人员其实都是有血有肉有梦想。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 今晚7:30，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咁啊6:36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望下出边先，我就望唔到嘅，好彩有天文台，咁啊话俾我知出边20度，咁啊天气方面咧，其实空气方面就麻麻地啦吓，咁啊但系都应该凉凉地，问一问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复活节假期愉快。 啊，仍然都系啊，今日啊吓。 系啊。 享受埋呢日嘅假期，听日准备工作， 系 嗱，系凉凉地嘅 吓，好啊！呢啲天相当唔错，如果呢个天做运动，简直一流添啊！我觉得 系，但又未知去到即系之前嗰啲冬天时分咁冻嘅， 唔会啦，我觉得应该唔会啦。 咁通常咧呢啲天气咧，大部分人谂起两样嘢嘅啫，一行山。秋高气爽咁样， 系系系啊， 秋高气爽，夏天都未嚟，秋天啊， 同埋春天，秋高气爽，春天应该湿噶嘛， 系咯， 但系出边系几爽喎，嗰个感觉，我头先即系入直播室之前都觉得 系咯。嗱，咁另外第二样咧就系 一系你就中意去 barbecue， 如果唔系就打边炉噶啦。 哇、啊，系、哦， 呢啲天气咧就容易令人联想起呢一类型咁样嘅饮食方法嘅。 系，寻日夜晚都有朋友嚟我屋企食饭啊。我原本咧都唔系，我原本都冇谂过整啲咩噶，跟住咧谂谂下，唉，算啦，就买咗一扎送翻屋企 BBQ 咁样咯。 哦， 话就话 BBQ 啫，其实都系我烧嘅啫。 咁、正常啊，你系一个厨师，咁屋企有嘢梗系你去煮啦， 尽量煮啦，尽量煮。最紧要大家开心，呢啲假期嘅时候大家快乐就我开心。 啊，即系好奇怪啦，如果你去。即係譬如話你係一個好識煮嘢食嘅人，咁有人嚟咧你就煮嘢食啊。咁點解你唔諗下？不如叫外賣咧，或者咁樣叫啲 party 咁樣，即係人多， 有 都有呢啲咁樣去叫嘅。點解都仲要自己整咧？ 因為咧，尋日其實因為都有啲小朋友嚟我屋企啊。我原本咧真係諗住咧，小朋友咧最主要都係玩嘅啫。其实食咩，我觉得对小朋友嚟讲咧，真系一啲都唔重要。你仲要哀佢食添，所以咧，即系作为一个父母啊，真系唔好意思都咁讲。有阵时咧，求其俾佢哋食，总之佢哋食得饱、食得开心，佢哋唔理嘅。咁反而咧，寻日点解会无端端啊谂住烧嘢食咧？咁就系因为都咁，当然系有啲大人带埋啲小朋友嚟啦。咁嗰啲大人咧，咁你都要即系大家谂住啊食好啲。咁啊大家又聚下舊，咁啊又如果你話譬如自己 BBQ 嘅話咧，咁有陣時可以大家傾下偈啊，因為個過程咧係大家一齊參與啊嘛， 係 啊，所以我就會選擇呢樣嘢，即係 BBQ 頭先鍾哥啦嘛，打邊爐 BBQ 咧，大家一齊參與。如果自己一個人淨係喺度煮餸嘅話咧，其實喺即係屈喺個廚房入邊咧，咁就好辛苦啦，咁啊變咗做工人啦。 咁你有一个特别嘅技能㗎嘛，你就係一个日本厨师㗎嘛。咁点解你唔諗下不如铁板烧啊、 哦、 你可以喺嗰啲来宾前面表下啲刀工啊，将啲铲揈嚟揈去啊。 跟住啲鸡蛋呢就用嗰支嘢呢就整烂佢，再写字。Happy Easter 咁样。Welcome! 先食得唔得？你有冇谂过呢个方向？ 冇，因为铁板烧我嗰阵时冇学嘅，好难噶，好难噶，真系。 咁又或者你切鱼生噶嘛？即系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点解你唔试啊？我妈卡车叫啲人你坐喺度咧，嗱，多个坐晒喺前面，之后咧你逐个 serve 佢哋，咁即系一片一片切出嚟俾佢哋食咧。 吓、啊，哎哟，又得、啊，重操故业。跟住你想简单啲，因为其实出面做厨房真系好辛苦嘅。咁但系你想简单啲，屋企嗰啲吞泡嗰啲咧，你就买定嗰啲嗰啲咩100 yen 点嗰啲面豉汤咧， yeah, 你咪20几蚊入啲十包嘅，喺嗰度开啲面豉汤。你总之个格整得靓靓地，啲人就会喺度话：哇，你啲面豉汤好好饮、啊。 所以咧，一班人聚会最紧要系玩得开心， 觉 得舒服就 O K 噶啦。 呢个真系啊，即系红日咧，就呢段时间大家就可以轻轻松松休息一下，肯定系可以令到大家吓、快快乐乐。我都中意呢个。 不过即系如果个屋主系愿意落厨嘅，呢啲系加分啦。 咁啊，梗系要啦。好，翻嚟一齐做节目啦。一阵再倾，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什么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在想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42啊！晨光百科啊，头先同钟哥啱讲开系食，我哋嘅脑袋入边咧好神奇，即系以前咧我读书时期咧喺朝头早嗰啲叫早会啦 assembly 嘅时候咧，咁有阵时都会有啲老师咧就喺度讲下呢啲。科学的原理，全校就一起听，相当有趣。还记得那时候他就在那里说、人的脑就很奇怪的，很复杂的。大家只要想象得到橙啊、柠檬啊，那 即係你個人咧就會覺得哇，有一種酸嘅感覺，口水分泌亦都會加強，大家都知道。好啦，個原理到底係點樣呢？譬如酸梅咁樣啦，酸梅係酸嘅。当大家食过之后啦，咁亦都会啊记住啊，酸梅真系好酸啊！酸梅都因为含有大量嘅柠檬酸，咁啊食酸梅嘅时候啦，咁啊为咗缓和柠檬酸嘅刺激，咁所以喺我哋嘅脑袋入边咧，就会好努力咁去分泌更加多嘅口水噶啦。好啦，由细到大食酸梅嘅人，大脑都已经记住咗酸梅嘅酸味啦，所以只要睇到酸梅，大脑咧就会发出分泌口水嘅命令 ，order 佢，喂，嚟紧嗰嚿嘢好鬼酸噶，你小心啲啦，分泌多啲口水啦。跟住啲口水咧就同个脑讲啦，知道知道，我哋而家出去執行任务啦，就系咁啦。好啦，至于咧冇食过酸梅嘅外国人咧，其实系点嘅呢？即使佢哋见到酸梅咧，啊，原来佢哋冇反应噶、哦，即系佢哋见到酸梅嘅时候，就唔会好似我哋个大脑会同我哋嘅身体讲呢嚿嘢好酸噶，你哋要小心啊！佢哋就唔会嘅，佢哋大脑咧就喺度谂紧啊，呢嚿系乜嘢嚟嘅咧？相当之搞笑、哦，红红地嘅，不如试下啦。咁于是乎咧，个外国人就一试落去嘅时候咧，跟住个大脑又讲啦，哇，呢嚿嘢真系好鬼死酸啊，搞唔掂，快啲分泌多啲口水啦！在这个时候呢，个大脑就会做了一个动作，除了即时order 啲口水分泌多啲之外啦，这个大脑就会记住这种酸味。当这位的外国人下一次见到同样的酸味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做到这个一见到酸味有大量口水分泌的动作啦。就好似这样啊，因为同样的经验不断重复，大脑呢就会事先预设了个结果。即是等于我哋见到酸梅个结果就是分泌好多口水，于是乎咧，我哋食完酸梅个感觉就会放咗喺之前嗰度就已经做定咗啦。这个咧系一个好特别嘅叫做命令发出嘅一个反应，亦都系叫做条件反射，系属于我哋脑袋入边咧其中一个嘅机制嚟嘅。有了这个机制之后呢，那么我们在见到一些酸咪咪的食物，见到一些辣的食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都已经真是一早 ready 定去到接受这一种的味道的 啲。放假行諗公司，浴室到過紅達一支，大個星仔笑大聲啲，其他芝麻捱冬結牙絲。樹陰下吹風彈掉耳，幻想係裝置睇報紙，什麼什麼都小意思，笑一笑我無言靜止，我屋企冇事，放鬆拗肚子，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薄紙，放輕苦惱事，提到火星咁大當係粉刺，沒有精力趕錯事，越懶得你那堅持，越快找到那鎖匙，面對焦躁恐慌，一天次輕次薄放到醫，會屋企冇事，有心不怕事，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過子，放輕苦惱事，提到火星咁大當係分子，陣那未曾惡法豪塵大事，我屋企冇事，再分享支持，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過子，放輕所有事，大到火星咁大當係品質，願每一日更容易。 呢首作品嚟自陳奕迅嘅《陳大師》，咁其實六點半鐘之前揾嚟嗰首歌曲咧，謝高俊嘅《白羊男孩的情書》啊，時間嚟到早上嘅6:49。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喺今日朝头早咧，同各位听众咧睇睇一啲关于咧就系 I T 嘅消息啦吓。咁我哋成日都话 Chat G P T 啦，咁啊之类嘅 A I 助理咧就将会改变世界。咁啊，并且简单咁样咧去到整理会议记录同埋撰写文书之类嘅工作。咁但系都唔能够忘记呢个咧系一个网上面嘅服务嚟嘅。咁啊亦都有泄密嘅风险。咁啊睇翻啲报道啊吓，咁啊有韩国方面嘅手机制造厂啊。他们当中有三名的员工呢就将这个机密资料呢就想着放埋入去呢个 ChatGPT 入面啦，咁叫呢个智能 AI 去到帮佢哋撰写某一啲嘅嘢嘅。咁呢一名嘅员工呢就攞住啲敏感嘅资料啦，咁甚至乎呢资料库嘅一个叫原始码就询问 ChatGPT 咁有冇错误啦。一名要求呢就 ChatGPT 嘅朋友呢就希望佢将呢一个嘅程式呢就做到最优秀。亦都有一名将呢个机密嘅会议嘅资料呢就交俾呢个 ChatGPT 啦。咁可以希望佢你帮我写一份更加好嘅文件嘅会议记录啦。好啦， ChatGPT 嘅资料使用政策呢原来佢哋有讲到㗎喎。除非用户指定不参与，否则所有你输入的文字都会就是用来进一步训练那个决定 AI 的模式的。OpenAI 甚至乎就是敦促的用户千祈不要将敏感的资料交给就是这个智能 AI。因为资料送了出去的话就没办法由这个 ChatGPT 当中就删除的了。即使要将账号由 ChatGPT 移除，也都要用上接近一个月四个星期的时间。根据翻报道啦，喺发现有员工不当使用呢一个嘅智能 AI 嘅风险之后啦，咁呢一间韩国嘅大品牌嘅手机制造厂已经咧就将员工使用ChatGPT 嘅文字上限由上限就设定咗1024个嘅字元嗰度，咁并且调查员工交俾 AI 啦呢一个嘅资料到底会造成有几大嘅风险嘅，咁所以咧都系相当之拗教啊！大家要用的时间呢都一定要睇清楚才好用。咁如果你话都系喂呢、这个智能 AI 冇可能唔用㗎，全世界都用，有啲政府呢都话要用佢嚟处理一啲简单嘅资料喎，咁去到将工成个嘅政府嘅运作加快。是的，都可以继续用的，如果不是我们的工作会做不完的。那么今年呢其实即是随着这个 AI 面世之外呢我们也都可以想一想 到底在这个智能 AI 上面我们应该可以怎样运用它先至来得好的。咁有啲嘅方法嘅，咁例如外國亦都有啲嘅公司推介啦。如果你用 AI 嘅時候咧，可以為你做一啲例行嘅工作，咁可以令到你嘅工作咧係加倍嘅、哦。例如你有一啲嘅雖然我哋而家統稱叫做 ChatGPT 啦，其實佢入面咧仲有好多唔同 AI 嘅工具嘅。例如有啲咧就專係寫文書嘅，咁你可以利用咧呢個 GPT 嘅 Writer 嘅一個軟件功能啦，咁佢咧就會自動擴充佢嘅程式，咁啊令到你可以收到 email 之後啦，咁你可以話俾 AI 知道啊，我當我收到 email 之後啦，你可以幫我去到回信嘅，回信嘅內容大概係啲乜嘢？咁呢個咧其實 AI 都可以幫你做，而你亦都可以省卻咗唔少嘅時間。好啦，除此之外啦，咁 AI 嘅工具亦都好多嘅，咁佢其中有兩款嘅工具啦，亦都可以甚至乎叫做一個擴充嘅程式叫做 Magic Slicer， 咁只要輸入標題，咁系統咧就會自動產生一啲嘅內文噶啦，並且咧就可以幫你配合好圖片。咁呢個咧就 Magic Slide， 就好似我哋玩 PowerPoint 咁樣。咁其實佢個功能咧都可以用喺呢個 PowerPoint 上面。咁用家只要咧就喺個標題嗰度定落嚟 ，AI 都會自動幫你咧就指定嗰個嘅叫做投影卡嗰、那個嘅投影片嗰、那個嘅數目嘅，亦都可以幫你咧就做一啲自行嘅排版啊，潤飾你嘅文字，調整你嘅架構，以確保咧你嘅內容咧係值得參考噶。仲有一啲咧 AI 工具，例如係可以幫你做一啲presentation 啦，做一啲演講嘅，亦都可以咧就係成為你嘅致富。成為你嘅致富嘅方法就係佢叫做 Web Chat GPT 啊。咁其實都係幾有用嘅。假如你必須喺短時間之內咁啊諗出一份吸引人嘅proposal 嘅話啦，咁但係遲遲就冇靈感，亦都可以用呢一類型叫做外掛嘅程式嘅。咁佢亦都能夠咧就自動幫你咧就係喺指定嘅範圍之內搜尋一啲關鍵字啦、數量、地區，並且咧就整理一啲嘅摘要嘅。咁所以 AI 咧，其實喺呢個年代就用，我相信越嚟越多人咧會用噶啦。年輕嘅一代咧，更加即係成日都已經撳緊掣噶啦，樣樣嘢都問緊 AI 噶啦。所以個問題就係睇下你點樣去到運用佢，令到你自己應該要做嘅嘢咧，可以嚟得更加快嘅速度啊！咁但係亦都有唔少嘅國家嘅，例如咧就係德國、法國、瑞典同埋加拿大，亦都跟隨住意大利，咁啊基於私隱考慮咧，咁啊禁用呢個 ChatGPT 嘅，咁啊好似即係劍咁樣啦，刀咁樣啊，兩刃刀，樣樣嘢咧都係有好有唔好嘅，個問題咧就在乎你點樣用，咁啊大家可以自己諗一諗啊呢個科技。同埋日常生活嗰個應用，到底你可以掌握得到幾多？係我哋用科技啊，唔好俾科技利用啊！ 木石奇形怪狀，哪款比較火？ Oh yeah. 心臟位置脱俗，無用避兩多。若今天我係叫現貨，但係幾耐有著你亦有著我。 Nah, everyone crazy by money, not me. I'm all about fun, free. I'm all about me. 要认真轻可，人没贵重那身份，仍能好得起美感。快乐不快乐，从无迎合故消费品。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It's the name of the game.Yeah. What up? Cash, cash, fly high. No cash, still so fly. Make your own way up to the top. Let me bust a move, make it make it pop. 几个花了约誓，开个保险箱，抵抗心伤，想以金块烧鸭补偿。非富则贵，得到几下鼓掌，兴奋感可以很理想，都买不到坚强。一直管折好，人自信大自足感。 attention, attention, yo.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The name of the game.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要付出付到最美。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Go. It's the name of the game.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你好富有，最富有的你。 歌曲嚟自 Anson Low 嘅 Money， 转头分途广播咁啊，普通话同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来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默之前，沉默最真，晨光第一 线。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因为今日红日啊，交通组方面呢都系要稍作休息噶，咁啊休息工作再工作噶嘛，咁啊所以听日先问翻佢哋多啲嘢啦。咁但系唔紧要，咁啊小白咧继续喺直播室入边咧，先同各位听众咧喺朝头早嘅时间啊，7:08，咁啊晨光第一线入边咧都喺运输署上面有一啲嘅叫做特别嘅交通措施安排。咁啊，为咗便利市民去到扫墓啦，因为今日假期嘛，咁啊，所以喺4月10日嘅时间啦，柴湾将会实施咧就系特别嘅交通以及咧就运输安排噶。咁啊，连城道以东嘅一段歌连臣角道啊，咁啊现以喺每一日啊，每日上午嘅7:00至到下昼嘅3:00暂划为私家车嘅禁区。咁啊，市民咧就可以喺港铁柴湾站乘搭新巴第388号线。咁啊，港岛专线小巴啦，咁包括咧就系16A、16M、16X 以及咧就18M 前往歌连臣角道一带嘅坟场嘅，咁运输署都预计啊，咁啊一带咧嘅交通啊将会较为繁忙嘅，咁希望大家咧就互相忍让啦，咁啊亦都即系。要尽量乘搭交通工具啦。咁另外一个呢就是公众人士注意呢个听日嘅，咁为咗配合道路设施安排啦。咁落马洲路近下湾村东路呢，咁将会喺听日至到呢就14号为止，每日上午嘅10:00至到下午4:00期间呢，咁由双线双程行车就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呢啲改动啦，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呀。咁特别如果你係想去扫墓嘅时候啦，都係去头先讲过柴湾一带呢，可能都要特别留意住。其实最近咧都有几多有关于交通方面嘅消息嘅，咁啊其中咧见到运输署就近年呢个电动滑板车咧，咁啊同埋嗰啲电动单车啊，俗称咧就风火轮咧，咁啊嘅电动嗰啲移动工具咧，就开始有啲立法工作啦。咁啊研究系咪安全去到用啊吓，咁啊亦都有啲特别嘅地方咧可以俾大家试。咁如果可以俾我试一试而合法嘅话咧。嘅佢哋就話到最高嘅時速可能而家設定喺時速25公里嘅，咁我都幾想試喎，唔知阿 O 咧又想唔想試下呢啲叫做電動滑板車，如果第日合法化嘅時候嚇、 啊，喂可以一戰喎、啊，早晨啊小白，早晨， 早晨啊阿 O， 係啊。咁啊，继续公众假期啦。头先都讲过咧，其实即系有啲报道就话到呢个风火轮咧，咁啊有机会咧就可以合法化啊，有机会啊吓，咁啊最快年底嘅。如果系嘅话，其实都几得意，因为嗱我自己未玩过噶，我未试过坐喺一部机上面，然后佢可以自己行嘅。我都系好 old school 嗰啲，要自己踩下踩下嗰啲嘅啫。但我觉得几搞笑嘅，即系一嚿嘢你喐都唔使喐，个人唔使喐嘅，佢就可以帮你行行咁多路。 都系嘅，半自动嘅电单车咁样咯，类似系啊。 早前咧都有研究过啦，我记得同你啊同埋钟哥喺直播室讲咧，话一开始咧亦呢个 motor car 即系电单车啦，系亦错咗咩？ 哦，系啊，系啊，系啊， 佢亦如果系用翻内地说法，譬如叫摩托车啊，或者用台湾地区嘅说法机车啊咁样，等等等都比较靠合宜啲啦，靠谱啲。因为我哋 day one 译咗做电单车，呢啲先系电单车咯，即系小白你头先讲嗰种，啱唔啱啊？ 系啊系啊，冇错啊！因为而家啲我哋以前咧广东话，香港人广东话成日讲话叫电单车咧，即系英文叫 motorcycle 嗰啲咧，公公公咁啊行嗰啲，其实佢即系引擎，佢入油噶。 系系系。 我唔知道点解 day one 开始咧会叫做电单车。你谂下汽车，其实佢哋譬如柴油车或者普通汽油车，其实都系同电单车即系差唔多原理嘅啫，佢唔会叫做电汽车噶。 系咯， 咁点解 day one 会叫电动车？但电单车 可能有啲口误咯。你有时咪讲香港各区嘅，譬如水坑口，点解叫水坑口咁样？我估有阵时你搵翻嗰啲译音都觉得系即系都系 day one， 可能有一个人有啲口误或者讲咗两个，哎，不如就咁样叫咯。哦，后世人又觉得冇乜所谓喎，咁样。但系依家唔得啦，依家又多咗一个新嘅品种，就有少少混淆咯，变咗用广东话去讲嘅时候。 系啊，所以话 day one 咧，大家都净系谂住呢个世界嘅汽车一定系用汽油噶嘛。咁你以前啲人唔会谂到吓，车用电，遥控车就话用电啫。点会谂到啊？咁所以个名嗰阵时候都冇谂得咁 detail 啊，呢个冇办法。 系啊，所以有趣啊吓。咁不过当然啦，即系同你倾偈，聚焦琴日呢个利物浦对阿仙奴啦。 哦，系 睇到成点几两点啊吓，争啲唔记得起身翻工啊，以为都系假期。 喂，点啊个赛果我未睇，反而我唔介意你讲下。 新闻都有讲，应该系2-2啦。不过咧，其实上半场嘅时候咧。已经系去到2-1噶啦，阿仙奴咧原先赢紧两粒嘅，咁我都谂住啊熄电视机瞓觉啦，谁不知谂住熄电视机嗰下咧就即刻俾利物浦追翻个2-1，咁冇计啦，要睇埋个下半场。喂，下半场利物浦疯狂用咗45分钟以上啊，连埋即系加时补时啊嗰啲咁嘅嘢啦，跟住就系咁狂攻阿仙奴咯，最后就2-2啦，咁名次上咧就冇变嘅，阿仙奴依然系榜首，不过咧真系失分啊！咁但系喺硬飞路咧，利物浦主场咧能够攞到一分，我都觉得算系咁咯。老实讲，不过之后咧，阿仙奴都系大战连场啊，因为要对曼城啊嘛。同你之前都有讲过啦，即系同你倾偈都有讲过啦，话阿迪达咧每次捉棋咧都系捉输俾老师啊嘛，即系嗰只奥拿咧，佢都系醒噶。你谂下佢对上。即系譬如早一日嘅赛事啦，曼城都赢波噶嘛，赢到2-0咧就即刻收起咗夏兰特咯。即系佢都想即系储下啲力量啊，即系唔俾夏兰特放进去，为到欧联啊同埋呢个英超谂住击败阿仙奴去再铺下路咁样咯。唉，所以阿仙奴都系。 佢哋啲唔係咁講嘅嗱，而家咧喺呢個積分榜上面咧，其實佢都係領先六分嘅，即係如果你計翻嘅話，咁雖然係連即係大戰連場啦，就唔係冇機嘅，樂觀啲，樂觀啲， 係希望踢場好波啦。哇，琴日場波真係好睇嘅，建議大家即係可以睇翻精華咧，因為好多球波咧都係門將阿斯圖嘅門將咧南斯道咧化解咗，有幾個必入嘅利物浦嘅入球咧，真係～原先利物浦可以反級噶啦，直情喺安菲尔主場咧贏埋阿仙奴咯，咁啊有啲運氣或者勝啦咁樣，咁因為沙拿原先好似好有球十二碼定點樣噶，總之利物浦係有權贏3-2或者4-2咯，咁呢個就係冇嘅踢波，係 啦， 所謂好波不如好運啦， 係啊，嗱好喂啱喎，其實白禮頓嗰個我都想講啊，三千分俾人踩咗腳咧，咁後尾咁當然即係聯賽又要同白禮頓又四。say sorry 啦，咁但系老实讲，你觉得即系 sorry 就冇用嘅，第三次 say sorry， 其实佢唔 say sorry 嘅话咧，其实白礼顿随时而家即系掹住热刺系咁上嗰个位。 系啊，因为有两个必入嘅入球，又系吹咗话唔知手球在先。 系啊系啊， 印象之中系咁啦，系啦，咁不过。阿孙敏又有球世界级嘅入波咯，足球嘅世界咁啦， 所以先系有趣啊嘛， 球啦，系啊，咁但系依家和波都系 OK 嘅，咁啊希望两边嘅球迷都收货啦吓， 系啊系啊，喂个天气要睇睇啊，我哋唔好净系挂住讲波， 系啊，天气咧呢两日咧都凉咗好多啊，我觉得即系有啲。 即直情唔似春天添啊， 秋天啊，系啊， 朝头早呢个时间咁样咧、 嗯， 有啲少少清风送爽咁样。不过天色方面都系阴阴沉沉噶吓，系应该去到中午时间咧，有机会有啲阳光，因为琴日都系咁嘅， 嗯， 琴日都系去到中午嘅时候有少少阳光俾你睇一睇，跟住到四五点又开始咧密云噶啦，即系啲云又出翻嚟咁啊，希望。大家善用埋今日嘅假期啦，咁因为听日咧，理论上又翻去翻工翻学嘅节奏啦，咁希望大家今日就要休息嘅就好好休息啦，要去玩嘅玩埋佢啦，要拜山嘅都 拜埋佢 啦， 扫埋 佢 啦，不过翻工啊翻埋今日啫，其实有啲朋友翻学嗰啲咧就都仲系一个长嘅复活节假期啊，都仲继续翻 紧， 系啊，正啊， 学生仔最开心啊，好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 好，唔该晒，唔该晒，咁啊出边嘅详尽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雨啊，咁啊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温暖，天色好转，星期四云量较多噶，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朝头早7:17啊，亦都有我哋嘅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复活节假期星期一继续有嘉明，亦都有精卫嘅。早晨啊， 早晨啊，复活节快乐！ 复活节快乐！咁我哋上个礼拜都有预告过啦。既然趁住公众假期咧，大家都可以轻松下个心情咧，就讲啲后台花絮啦。连续讲咗几转唔同嘅场地之后咧，其实我觉得后台啲秘闻都系好好听噶。 粤剧嘅秘闻咧都得意嘅，我谂同西方嘅。即系演出啦，即系我哋有时系做话剧啊，做即系音乐剧啊嗰啲，有啲啲唔同啦，有未至于完全非常唔同嘅，咁、但系我都可以即系，因为始终我自己都有跨界别演出啦，咁所以都可以同大家从几方面去分析下，或者俾大家了解下嘅。 好啊，好啊。 咁一样比较最紧要，即系喺音乐剧同埋话剧啦，同粤剧最大嘅分别咧。就是西方的表演艺术呢，通常啲衫呢都系阿公嘅。 哦，即系唔系师傅嘅。 係啦，即系我哋系今日我哋除非个演员好需要师傅啦，系咪，或者有时自己带师傅系可能几更加合个角色咁。 特别赞助啦。 係啦咁样就系会系私人之外、其实基本上都系主办方佢哋需要。即係嗰個 production 上面需要處理咗呢個服裝嘅問題咁樣啦，咁所以會有 workshop 嘅朋友喺度啦。咁、但係我哋粵劇界咧就基本上咧就拆咗兩部分嘅嚇，兩部分嘅意思咧就即係咧六柱嚇、我哋之前嚇重温啦，六柱係咩咧？六柱就係我哋即係一套戲入面嚇、六個最大嘅演員。喺個戲入面、我哋嘅文武生啦、正印花旦啦、小生啦、二幫花旦等等、即係呢六個咁嘅台柱演員、台柱演員咧，佢哋基本上咧就會係用自己私夥嘅嚇。咁、再落咧，你話去到三花四花啊嗰啲，會唔會都係用自己私夥咧？都有機會有，如果佢有的話、都通常都開始要佢哋自己用自己噶啦。咁、另一部分咧。就是我哋称之为下栏演员，我哋就叫众人商啦，众人商咧就即系所有我哋下栏嘅演员啦，或者即系有一啲仪式啊、仪小啊，即系嗰啲角色啦，都系会用到呢个众人商嘅，就即系话大家唔使自己带衫吓，咁即系主办方咧会预备咗俾你咁样，咁、但系咧。即当然啦，亦都包括埋龙虎舞狮嘅服装都喺入面啦，咁每一套戏都有啲时候有武抢打就会有龙虎舞狮，咁呢个呢就同我哋话剧音乐剧就非常唔同啦，咁、所以呢喺后台布置格局上面呢就更即一定会有唔同啦，係咪， 係 咁群众演员啦，如果我哋用话剧音乐剧嘅词汇就係呢啲群众演员，咁喺我哋粤剧界呢就叫下栏演员啦，咁即係分咗呢一啲呢就会咁样分啦。咁之后呢另外呢仲有就係头先讲嘛，我哋啲台柱演员呢就会有呢、這个衣箱㗎嘛，即係佢要将自己啲师傅带嚟嘛，咁所以佢哋呢就会用到衣箱嚟到搬运啦。咁所以呢我哋通常呢喺 粵劇嘅後台，譬如一啲大型啲嘅劇場，譬如當係沙田大會堂啊，即係或者係元朗劇院啊，即係類似呢啲比較大型啲嘅表演場地咧，我哋咧就會係喺舞台嗰一層嚇，舞台嗰一層咧喺。我哋话剧界叫做左右 wing 啦，系咪？即系左右 wing 侧边嗰度咧，就会系间咗啲位咧嚟到去俾啲老官吓摆佢哋啲私人商嘅。 哦，咁近台面噶？ 就同埋喺嗰度咧，就系做佢嘅化妆位置嗱，唔系一个间啦，系咪？即系间房先叫化妆间，系咪？就划咗一啲位咧嚟到做佢哋化妆位置区域吓，咁啊，即系咁面上咧，即系西九都系嘅。西九都比較大啲嚇，咁我哋咧即係特別嗰陣時做玉皇燈殿啦嚇，哇幾廿個老官啊，即係咁所以咧全部都唔去化妝間噶啦，有部分可能下欄演員就去化妝間啦，調翻轉頭咧全部有私夥嘅，全部都喺曬舞台後面嘅區域同一層嚇，舞台後面嘅區域後台，大家睇唔到啦，但係我哋自己後面即係如果以做開話劇或者音樂劇嘅，就會覺得呢件事好 amazing 噶啦，點解有化妝間唔用咧？係咪？ 係咯， 咁但係個問題啫，因為啲化妝商啲醫生都上唔到去。即係或者未必會送到過去啦。咁西九都好啲嘅，因為西九嗰個嘅設計上面，佢係預咗即係啲老官都係會有醫傷呢個問題啦，所以佢係送入去平一層都會已經係可以送得到去個化妝間，就唔使再搬上搬落咁樣。但係有一啲嘅劇場，佢本身嘅設計上面冇呢一樣嘢，佢所以左右 wing 啦，我哋稱之為係即係舞台嘅左右後台嗰、那個部分嗰、那個位置得好少位嘅啫嘛。咁得好少位嘅时候咧，咁其实就唔系咁方便，所有老官都带齐衣箱咁样，或者要真系分好个格局咯，即系可能左边四个，右边两个，即系可能系咁啦吓。咁即系呢个咧就系比较得意啲嘅，同埋咧因为咧方便我哋嘅即系如果以西方剧界嚟到讲就叫 quick change 啦，系咁。我哋嘅 quick change 咧就系即系喺粤剧嘅都会有噶嘛，系咪？咁啊嗱嗱声就要去换衫嘅时候，所以咧尽量都会安排啲文武生啊、正印花旦啊，佢哋多场口要换啊，赶出场嘅时候就最近舞台嘅吓、啊，就会系咁样咯。 哇，原来真系唔讲唔知道，一路以为而家有化妆间，梗系最大嘅化妆间就留俾最大嘅老官啊，咁样样，原来倒翻转 啊，正常话剧就系咁样噶嘛，最舒服吓、啊，总之最舒服、最多设备嗰个咧，就一定系啲主角咁样噶嘛。系啦，因为话剧界就系咁样，咁啊话剧界主角主演咧就通常都系即系优先排序咁样，即系啊啲休息场地咁啊，之后咧可能群众演员咧就要好多人一起夹一间房啦，即系好多时候都系咁样嘅处理噶嘛吓，话剧界就系咁样咯。咁但系粤剧界咧，即系下栏演员都系嘅，下栏演员都系所有人一起咁样大班人一间房咁样噶啦。咁但系楼上嘅就尽量一个一个可以。嘅话都系会一个一个咁分开咯，即系如果有房用嘅话吓，即系譬如好似即系戏曲中心啦吓，戏曲中心佢而家咧即系个化妆间个房数都多嘅，咁啊变咗即系可以分得到嘅就会多啲啦。咁但系如果有啲时候真系夹唔到，都可能系两个一间咁样咯吓。咁但系通常佢哋都系会用咗自己衣箱嚟到去做噶啦，佢哋都未必会系用化妆间嘅设备。即係嗰張台啊，嗰張化妝嗰啲化妝燈啊，即係嗰啲唔會用噶啦，因為佢哋自己會帶自己嘅衣箱嚟，佢哋有自己嘅化妝台噶嘛， 流動化妝間啊，簡直係 冇錯啦，因為係預咗去神功戲嘅時候，佢哋要自己設呢一樣嘢。嗱，呢度都可以有一個小建議，如果大家對於我講緊乜嘢係一嚿雲嘅話咧，即係呢個流動化妝間到底係咩一回事咧？即係大家係一嚿雲嘅話咧，可以去呢個文化。博物馆吓、大围嗰、那个吓，喺、沙田大围嗰、那个，佢入面有一个粤剧嘅馆嘅展馆嘅，咁大家咧可以喺入面咧，即系睇我哋有啲前辈咧，就捐赠咗一啲衣箱喺入面，咁啊睇下咧到底精卫喺度讲紧乜嘢咧？点样流动化妆箱啦？冇错啦，呢、這个流动化妆箱咧系直情系有一个大镜啦，有凳喺入面咧，有柜桶啦，所有嘢即系一个书台咁嘅款嘅， 哇！ 即系总之系真系一个台咯。系啦，咁所以呢啲就真系古人嘅智慧啦，即系我哋前辈们嘅智慧，即系放佢哋叫做走浮啊，走浮嘅时候就系咁样咯。咁啊，所以好多前辈咧，其实佢哋都惯咗用呢啲衣箱啦。咁变咗你就算喺个即系大会堂都好吓，喺剧场都好， 佢都未必会用化妆台，即系你哋原底喺剧场入面提供嘅嗰个化妆台，佢都系用自己嗰啲啦。 哦，哇，咁如果真系要起一个专为粤剧而设嘅场地咧，即系都各位建筑师都要学下呢一啲后台花絮，先至真系设计得可以贴心啲。 冇错，嗰阵时所以戏曲中心建设之前都有问过业界嘅，即系都有征询过业界一啲意见咁去交流咁样啦，咁啊，咁同埋咧喺戏曲中心嘅后台咧。就直接会有一个华光师傅像喺度嘅，佢哋有个拜神位喺度嘅，直接有嘅，系啦。咁呢个我谂就系、即系都专系for我哋粤剧嘅即系界别啦，咁样演出业界咁。因为咧，另外嘅演出场地咧，即系其他大会堂咧。基本上就冇特別有嘅，因為中性啊嘛，係咪？即係 neutral， 即係大家唔同信仰咁嚇，冇特別擺。即係我哋戲曲界，我哋就會供奉華光師傅咁樣啦。咁呢個係戲曲業界嘅一個即係當係佢會保守我哋嘅一個神明咁樣啦。咁但係咧，大會堂嗰啲冇嘅喎，冇呢個像嘅喎，咁點樣算咧？咁佢哋如果咧拜神，佢哋都會即係請華光師傅出嚟。或者咧，有啲时候都会写个字咁样嘅，即系红纸咁就写个字咁都有嘅，系敬如在咁样，即系有啲时候咧就当佢喺度啊或者点。咁啊，新光啊，当然会有啦吓，新光因为真主演系就系、是、主要就系粤剧演出咁样吓，咁、所以咧，即系呢啲都系一啲特别嘅嘢嚟咧，可能普通市民未必会留意到啊，因为后台嘅嘢嚟噶嘛。 系咯，哎 呀咁啊，所以咧暂时就同大家分享呢个化妆间同埋呢个。即系华光师傅呢个位咁样啦， 好，多谢晒精伟啊， 嗯。 一台新声音。 大家好，我是新时代奋斗者的船仔啊！大家都知道我仲读紧书，所以如果想知多啲年轻人的声音，就要留意翻我有份主持，逢星期四朝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同埋逢星期六下午三点到五点的150遇上170啦。不过真系唔好问我爱情嘢，我真系咩都唔知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二台新声音。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每朝六点你在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的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是啦，咁晨光第一线入面呢，除了有阿钟哥、阿欧、小白、白元浩在这里之外啦，咁刚才听过二台新声音呢，咁再较早之前呢有听过两位嘅，咁都是晨光我哋新加入嘅女主持，一个呢就啱听过船仔啦，咁另外呢就是 Vicky 啦，咁 Vicky 亦都喺电视部嗰度有阵时都会有啲节目嘅，咁亦都有喺150嗰个节目嗰度出现啦，咁大家留意住晨光第一线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啦，咁望望出边系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二台嘅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女子冰球队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世界女子冰球锦标赛，在第三级别 A 组以5战4胜取得13分。历史性在世锦赛夺得金牌。香港冰协在赛后话，感谢社会各界近日对冰球运动员的支持，而领队关婉仪更加激动落泪。他说非常多谢男女子 U18 所有球员和他们的家庭多年来为香港冰球的付出，见到球队今日的成绩，他觉得之前的工作再辛苦都是值得。他又说很希望向政府表达他们明白国歌的重要性，特首和官员不用担心他在颁奖前会再作出检查。

SSSDP， 搜寻呢个计划嘅网页。 Like 日月丽宝最佳造型嘅猫仔狗仔喺公共广播95年，一世睇住你，宠物派对造型大赛投下你嘅神圣一票， 由依家起到4月13号，登入港台 Facebook 专页，投选你只 like 嘅喵星人同汪星人啦。 打扮出色嘅毛蟹，仲有机会获邀出席4月23号喺 K11 Museum 举行嘅宠物派对现场行 catwalk， 竞逐最佳造型大奖。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铁三角、吴邪、黄半子以及张起灵崩雷祭奠，再遇归来，拨开迷雾，以身犯险，深入雷城险境，听雷听真相。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20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0%啊，而家系白雾，咩都未有住啊，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系天色明朗嘅，咦，都好矛盾下，又要天色明朗， 人生咁咯， 系啊，又要落一两阵雨啊，最高气温可以去到23度嘅，咁睇睇啦，未来一两日日间温暖啊。天色好转，星期四咧又变翻多云啫。 系、啊，不过呢两日好似凉浸浸咁样， 系、 系咪 啊？ 即系你哋都系咪觉得好似秋天来了咁样？即系唔似春天呢个正 秋爽 咁 啊！真系 夏天咧就以为佢嚟咗啦，点知佢就走咗啦。 系啊，可能有事行开咗一阵先。 而家夜晚点啊？夜凉如水啊！ 真系啊，唔知系咪咁样啦。不过学钟哥话斋啦，头先都话啦，早上有一两阵雨啊吓。咁、过去嗰两三日咧，就先问下。两位拍档有冇去玩下？礼拜六日嘅时候，今日都仲系假期嚟啊！提听众啊， 喺屋企睇戏， 睇戏系咪？ 所以你见我好沉默啊！今日 点解？ 因为睇咗两套都唔系咁满意嘅。 哎呀，好难讲嘅、啊。唉、有阵时睇戏嘅 啱自己口味啫，只系 同埋睇戏嘅嘢要讲运气噶。有阵时你一入到去咧戏院，我都系噶。有阵时旧时睇戏睇多啲嘅时候，你入到去咧，以为好好睇啦。点不知嗰排咧，次次都系一入到去，哎又捉招，哎又中伏咁样， 我以为买彩票先至要讲运气，原来睇戏都要讲运气。 系噶， 你话讲起运气咧，可能啲运气会几个人一齐嚟嘅。 系， 好似啱啱琴日前日嗰、那个即系彩票咧， 彩票几个人中 啊 嘛。系啊， 三注定三注半，我唔记得咗啦。即系总之多过一个人咁样。 我冇买啊，如果唔系我都中啊。唔系嗰啲 number 系我平时会买嘅 number。 我又有个好坏嘅习惯，如果有阵时有买嘅时候咧， 系 其实我成日都唔记得对 嘅。哦， 我怀疑我中过噶， 冇谂啲咁嘅嘢 啊，唔紧要啊，系啊，不有犹贵啊。 一个好特别嘅，我就唔知点解留意咗呢、這个，因为咧佢喺搞猪之前咧。就曾經即係啲人話預測咩 number 最旺咁樣啊嘛，佢講咗13呢個字，佢、話今年開咗好多次13， 好似都係有13號喎，係咪啊？ 但今次又有13， 又係、我記得 我真寒都 寒， 又有嚟。 因為有三個 number 我都會買嘅，1號、13號同埋33號都係我常買嘅 number 嚟。點、不知呢三個都有出現啦？咁即係你中咗一半嘅咯喎！如果咁樣計， 攞翻少少， 攞翻幾啊蚊喎。不過唔記得咗買，係啊，人生有好多嘢要記得。 你買嗰次咧，嗰三個 number 就唔開。 系， 你唔买嗰次咧就开晒， 唔紧要啦。 世事就系咁噶啦， 系世事就系咁啦。嗱，小白你又有冇去玩啊？礼拜 我就礼拜六日咧，一系就去咗家姐屋企，一系就朋友嚟我屋企咁样。所以呢两日咧。 最主要咧都系陪小朋友，系、 哦、 啦，即系要谂啲活动俾佢哋啊， 系放下电啊， 放下电，因为佢哋仲有一个星期嘅假期嘅、嗯，即系小朋友翻学嗰啲咧， 即系听日都未翻学， 未噶、哦，下个礼拜一先翻学噶， 开心仔啊， 系啊，所以喺呢个时间佢哋又复活啊，父母咧就谂下点样去到， 使唔担忧你啲细路大噶啦，俾啲零用钱佢自己出街玩咪算 了，我惊俾人拉，一个三岁几啫， 系啦， 嗱，琴日咧就估计钟哥同埋小白咧都冇去呢个九龙城嘅泼水节啦。根据你哋咁样讲， 都系睇报道啦。 系睇咩报道？好犀利， 泼别山。 Brian 有去，即系风骚嘅 Brian。 点解嘅？佢有啲太锐定点样噶？做嘢定 佢应该系半做嘢去嘅。我估佢系啊。咁、我都见到佢就系肥到湿晒咁样。 哦，开心啦。咁啊，有三年冇搞噶啦。咁样，原来咧即系报章系咁样讲啊。阔别三年，街头再爆水战，咁啊玩水枪嘅，咁啊少女泳衣上阵， 哇、但系好冻，但系如果咁样下昼冇乜太阳。 我认真睇下佢嘅报道啦，冇一个少女系着住泳衣。 哦， 咁嘅事， 究竟系着泳衣嘅少女系喺边一度？ 影唔到啫，可能 佢着咗泳衣嘅少女出面再着多件衫噶嘛， 咁佢影唔到。咁就无必何必攞嚟起题咧？ 我一样 系，我都做过报纸啊。 讲起报纸咧，我一样嘢，我真系一个好大嘅疑问啊。 系， 譬如话夏天好多时都会影响海滩啦。咁、又或者系天气炎热嗰日咧，就会影响即系街边啲人几咁热啊，咁样噶嘛，啲报章啊，特别系经常咧都会影女士，好少影男士 嘅。系 第一啦，第二咧，就算你去海滩，九成啊。即係根據我未經統計嘅數字啊，唔係九成添，係多過九成啊！登出嚟嘅相咧，都係著住三點式泳衣嘅女少女嘅相嚟嘅， 一件頭又冇乜喎， 一件頭少啦， 係咯， 男士基本上絕跡啊！點解會唔登男士嘅咧？嗱、好奇怪嘅喎、 嚟緊會登㗎啦，我深信 一定係登啲三點式女士。咁我喺度諗啦，應該影相嘅大部分係男記者啦， 係啊， 即係咁樣去理解咯。咁如果平衡啲，即係唔好淨係擺住啲三點式出嚟，有時一條褲嗰啲咧都 OK 嘅， 係三角褲嗰啲都 OK 嘅，係 係係。 我幫你同翻啲行家講啦， 係啦、要啊，反映翻。 雖然我唔係好明點解要去沙灘影相， 係咯， 即係但係可能係表達到嗰一日。即系叫做熱浪到港啊，嗰啲咁嘅嘢咯，估計係咁啦。 同埋佢哋去嗰啲海灘咧，其實都幾偏僻嘅有陣時， 係咪？ 係啊， 唔係去翻淺水灣啫，淺水灣 有陣時去到石澳噶，有啲疏。 哦，石澳都好 popular 嘅呢個沙灘， 可能佢 咁兜過去啊嘛。 喺東區咧，佢個 office 係咪先？係 啊， 有 office 噶嘛， 有 㗎 有 㗎，報章 係啊，百樂門嗰度有報章㗎嘛，嗰度都有， 嗰度有。 好啦。嗱，講翻呢個叫做潑水節啦，大家都玩得開心啊嚇！睇翻啲內文，全部人都好開心嘅。咁啊，當然有啲朋友仔同埋啲警察哥哥玩埋一份啦。咁、警察哥哥都冇嬲噶嚇，咁係因為與眾同樂係啦。咁、即係叫係應下節嘅啫咁樣。咁啊，有一個街坊係咁樣講，阿陳太咧特意帶住小朋友由將軍澳坐港鐵嚟到九龍城。佢話復活節咧期間老公要上班啊，未有外遊旅行咁樣自己咧之前就住喺钻石山附近一带嘅，都闻说呢个九龙城嘅泼水节几好玩，气氛几好，所以今日咧就带埋阿仔去玩，仲带埋件衫去换，换完之后咧再食埋泰国菜啊，实行一个咧喺香港嘅泰国旅行咁样咯。 系啊，如果佢有攞埋嗰啲，佢预先有 coupon 噶嘛，不过一点半已经派晒，咁嗰啲 coupon 咧亦都可以喺嗰啲商户入边咧就攞更加多嗰啲食物嘅优惠嘅。如果佢攞埋嘅话，其实佢嗰日真系圆满啊，非常圆满，食玩全部齐晒。 系啊，但系见到呢一排咧，大家都好常常喺香港，即系如果你冇得飞嘅话咧，都喺香港消费啦，系咪先？咁跟住咧，好多嘅媒体咧都发掘香港咧，好似外国嘅嘢。包括呢个泰国泼水节啦。 系啊， 我琴日睇一个超夸张，唔知长洲定平洲。竟然揾到个好似鸟居咁嘅嘢，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都睇到系 啊？ 嗱，佢似啫，但系好老实讲句，即系真系有啲分别咧，就同你屋企附近 嗰个红色 嗰个红色嗰个咧，啲人企喺马路中心打卡嗰个位啊， 即系行青山下路入去 即系丽城花园对面啦，出边嗰个橙色嘢啦。 其实咧就上个星期嘅时候，我同屋企人咧又驱车行嗰度啦，我都同屋企人讲喺呢个位咧好出名，鸟居嚟噶，佢哋望一望。 边度了边度居啊？ 唔系啊嘛， 你讲紧深井嗰个嘛？ 系啊， 你都唔系话我上一次拍狮子山下得闲饮茶咧，我专登翻去嗰度攞景噶，专登拍咗一场戏嘅嗰度。 攞景定震气啊？ 如果大家唔信。上去睇翻，而家喺嗰啲影片分享平台有嘅，睇翻啦，專登去嗰度拍噶，夜晚。 不過鐘哥拍嘅時候就唔會喺馬路中間啦， 我係喺行人路旁拍到啊嘛。 早兩日咧就有啲人喺馬路中間去影相啦、打卡啦，甚或乎係網攝啦，即係網攝嘅意思係可能有個 model 咁樣，跟住有兩三個攝友咁樣啦，去影相啦。咁你知依家今時有乜好多車 cam 嘅啦？咁、譬如我當鐘哥啊，即係揸車。行下路咁樣經過阿花屋企附近咁樣，或者去荃灣西嗰度買啲嘢，你見到無端端路中間有一班人，你就話拍開嘢啫，你就知道，拍嘢拍嘢，打死火燈點樣挨埋條慢線，跟住過咗佢就算啦。咁其實即係此風又不可長 啊！同埋我哋拍嘢咧，呢啲係唔會博嘅，一定係申請咗嘅。即係申請咗就唔係偷雞食就封路㗎啦。 係啊係啊， 即係封咗條路，你咪喺可以喺路中心拍咯。但係如果淨話歐港嗰啲咧，拍即係影相嗰啲咧，你應該係偷雞啦。你唔會話我影張相，不如我申請咗先啦。你唔會嘅。咁所以呢樣唔好為咗貪一時之便啊。因為你危險，其實你都累埋所有駕駛人士都危險。係 啊 係 啊。 是啊，咁嗱呢个其中一个点啦，即係叫做香港扮外国啦，咁扮日本嘅鳥居啦，咁九龙城啊扮泰国啦，咁样。最夸张我琴日睇咗呢个标题写住东涌好去处，咁我諗住东涌好去处去边呢，咁有一个呢赤立角呢冇人嘅海边唯美巴士站，同呢男团 BTS 嘅封面场景好近似，佢竟然揾到个咁嘅地方，喂，真系不得不佩服啲，即系自媒体朋友咧，即系揾到 用心用力啊， 大佬真系唔系咁简单，即系我有阵时都入下东涌噶嘛，嗰啲 outlet 嗰啲，即系买下波鞋仔啊，同爹哋妈咪饮餐茶啊，咁叫做有少少放假 feel 啦，特别疫情严重嗰一排，大家都知道有两年冇得飞，咁你去下机场嗰条路或者揸下嗰条路咧，你个人都开心啲噶嘛，仿佛有少少去机场嘅感觉啦。哇，我真系未见过呢个地方，呢个无人嘅呢个 我都未见过。 啊，真係有趣喎、啊！ 我淨係知道啲人話屯赤隧道附近咧，咪種咗好多樹嘅。嗰、那個位啲人話係好似馬咪嗰啲位，你知你知 有啊？似賣阿麥海灘啊嘛， 好 似啲椰樹，係 啊 係 啦， 樹影婆娑 位啊！ 你搞到我咧，好想譬如話咧，去到嗰個海灘咧拍翻個戲，但係大家講英文啦、 啊， 好似係荷里活製作嘅， 係啊係啊， 或者去翻鳥居嗰度咧，就講日文啦，就係日本製作咁樣。 喂！你可以拍啊，中国 加件和服喺度，我帮你掂。 嗱你 credit 翻我呢个电影戏名啊，原路跨啦啦啦，你整翻套系咪先？反正啊，黄浩然导演都系去嗰啲地方，唔系你去，但系恶搞佢二次创作啊嘛。香港咁多地方，即系除咗香港本土的美啊，仲有啲外国的美啊嘛，系咪先？ 国际大都会， 又 BTS 又卖啊，又泰国咁样系咪啊？ 喂，都好嘅，近呢幾年咧多咗唔同嘅人會揾啲香港嘅景出嚟咧，好過以前我哋拍戲嚟去嗱，一係尖沙咀海邊啦，嗱一係咧就龍鼓灘啦，一係咧如果唔係咧就去翻彩虹附近啦咁樣。嚟嚟去都嗰幾個 籃球場嗰度係啊，所有人所有國際品牌認得香港就係個 都 係 個 彩虹村嘅籃球場啊，大佬。 點解係通常都係呢幾個地方啊？ 點解？ 因為泊車落嗰啲器材最方便。 喂，嗱，你咁樣講咧，呢個又方便喎。嗱，呢個海邊唯美嘅巴士站咧，其實喺赤立角南路咧嘅巴士车站嚟嘅，车站咧就临近呢个东涌海湾，四处咧相当空旷啊吓，冇其他建筑物，所以咧就真系有啲似 BTS 嗰个 封面咁样啊， 有趣有趣啊！ 如果有兴趣，大家就望一望啊！ 系啦，大家睇下，发掘下香港靓嘅地方啦。 衣裳，潜入了新世代。天已开，把出色了心善在，糊涂精灵都游出来，围着掌。 假期嘅早上，听过有阿 Joy 刘应婷嘅《从零开始的新世界》。 假期咧，你见我哋三个咧，即系听众一开心嘅，听到仲有阿钟哥啦、欧啦、小白喺度嘅时候，即系我哋咧个人啊仲喺度嘅。咁我哋又冇藉住呢个长假期去旅行。 哇！你好彩话而家讲啫。你先系农历七月讲啊，多谢你啊， 都近噶啦，清明讲啱啦，系咪先？有咩留翻拜山先讲？呢段时间都系好多朋友仔都系扫紧毛噶，都仲系 系啦系啦。咁啊喺机场嗰度咧，咁我都好耐冇入去机场嘅位置啊。咁啊特别禁区入边啦，咁啊就算你机场可能真系送机就有嘅。咁、但系而家话机场入边其中有一个咧都几得意。 你讲起机场真系插一句嘴，我最近有去过啦。咁啊揸车入去啦。哦，点解？咁遠咗嘅覺得， 远咗啊。 系 点解咧？因为原来入到机场之后咧，而家佢里边有好多工程做紧啊，系咁兜圈啊，有多工程喺， 好似系蛇湾咁样啫嘛，嗰啲位， 即系佢好多水马，跟住要调， 直头系兜晒路啊。因为好多工程啦，咁呢个其一啦，其二咧，即系我个人预见咧，啲路牌可以即系好清晰噶啦。可以再清晰啲， 嚟、哦、再大隻啲， 因為我都行錯路，明明呢度去出翻九龍嘅，即係送完朋友之後出翻九龍嘅，哦，點知去咗第二度嘅？ 哎呀， 我都試過啊，其實講緊就係疫情。早啱啱放緩啦，即係講緊半年前，跟住未有嗰啲咩展覽啊，或者有啲 show 喺機場博覽嘅，我都未去到機場嘅，即係 Terminal 一二嗰啲咁嘅嘢啦。我去到機場博覽館都兜到個人都暈咗啊，真係難搞啊，係 佢嗰邊即係。过咗国泰城之后嗰个位其实系多咗工程， 系啊， 可能扩阔啦， 又咩啊，三跑嘛，系嘛， 好多嘢，我都唔知咩，总之好多嘢 啊，系啦，咁其实净系禁区入边咧都有啲新嘅嘢啦，我就真系因为我都冇飞嘅，咁所以咧就无缘见到呢、這个，咁但系我见到嘅时候都觉得几得意，就是、一个咧便利店，一间无人嘅便利店，亦都系香港第一间嘅无人驾驶便利店，咁喺入边咧其实好简单，佢嘅做法咧我觉得可以即系同听众分享一下，咁你先要有。credit card 嘅，咁你个 credit card 喺入去呢间铺头之前咧，其实有个闸嘅，你就应该嗱，我唔知系 do 啦，定系要插一插入去嗰只啦，你总之系利用你张信用卡入咗入去先，然后你就喺入边咧自己攞嘢咯，即系我中意呢个又我中意薯片又好，跟住我中意啲日常用品，我中意买定支牙刷，跟住稳定买定个插梳又好，或者中意啲叫做手信都好，咁我喺入边自己攞，咁你自己攞准备定个袋放入去啦。然後咧就咁走得噶啦，咁你就咁走，其實就好似咧，我同阿 O 都有講過，而家有間咪體育運動鋪咧、 哦， 你嗰啲叫做 check out 嘅時候咧，其實你唔需要再去嗰個人嗰度咧，去到 do 噶啦嘛。 咁使唔使自己攞嗰個產品去某一啲？ 唔使 二維碼度 do 都唔需要。 佢攞住個籃一過咧，就理論上會 sense 到你個籃入邊所有嘅 product 啦。 係啦，咁你就已經知道曬你入邊幾多，然後就直接扣數噶啦，即係直接喺你個 account 度就過咗個筆數佢。譬如話一百五十一蚊，你就直接過咗150蚊，其實係好方便嘅。咁試過有啲朋友咧，可能佢嘅諗法就係、是我可能唔會就咁攞住個膠袋賣，我直接放入去我個。我个 backpack 入边，我背囊入边得唔得噶？其实佢都 sensitive 嘅，即系佢你一行过嘅时候咧，佢就 detect 埋你背脊入边有啲，即系佢睇下你会唔会有偷嘢又剩啦。佢已经 check 晒所有嘢，总之你拎走嘅咧，你就喺个信用卡嗰度已经过数啦。喂，我觉得咧呢一类型嘅其实都相当之唔错，好方便、啊，即系睇到咧，其实佢既然呢个便利店可以试行咗系成功嘅话咧。可能嚟緊啲超級市場都係咁嘅，你入去嘅時候咧，你咪自己先用咗一個支付工具，就好似 check in 咁樣入咗入去，然後你走嘅時候自己走。係啊， 但係我唔幫襯啊。 點解啊？ 嗱，譬如咧，而家有啲超市咧，都其實好多都有嘅啦。有啲未排快隊，咩叫排快隊啊？ 自己 do 自己 do 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我成日話啦，如果係咁樣嘅話，喺嗰邊我自己。搞掂曬，係咪應該平啲咧？我自己搞曬， 咁唔係嘅， 平啲啦。 係啊，有啲人唔中意同人哋去有往來啊，即係唔想連嗰句都唔想講。有陣時你又會嫌啲 cashier 煩咧，有冇歪乜乜啊？有冇八達窿草分啊？有冇異想乜啊？有冇扣唔扣咩 dollar？头先嗰四个问题，要答四次，但系如果你自己嘟嘅话，你一个问题都唔使答。 你就算嘟紧嘅时候，嗰个人都会问你，猪嗰啲十蚊都会唔会啊？ 系啦，仲有第五个问题，嗱，我哋嗰啲日常生活、日常经历嘅嘢，我掟翻俾你听啦。 人同人之间越嚟越多嘅隔膜咧，就因为我哋平时沟通得少啊嘛。如果连去超市都冇啊，咁我哋何来有机会沟通咧？系咪先？ 系 啊，都系答句唔要啦，咁啫，系咪先？ 不过唔紧要，机场啊，俾游客用多啲嘅。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咁啊，留港消費咧，咁啊嚟緊又會有啲正嘢俾大家啦。講緊咧，下個星期日啊，16号啦，記住呢一日喎。點解啊？新一期嘅電子消費券咧，就為到荷包增值啊，係啊。It's coming 啊，真系啊， 仲16啊，系嘛？ 系啊，16，今日礼拜一啊，留意翻礼拜一，咁啊，即系仲有6日到，大家又有咧3000蚊去用啦，咁样，咁啊，有冇谂住呢3000蚊点用啊？两位拍档 食咗 佢，食咗佢系嘛？食咗佢系嘛？ 唔买嘢，因为上次咪话买咗嘢。 我哋系咪礼拜三饮茶？就系礼拜三食咗佢先啦，唔系讲笑啫。系唔紧要，我哋俾住钱先都得嘅，系啊，垫住先，垫住先，正所谓啊。讲笑讲笑呢、這个系啊啱啊！依家咧其实食嘢都会用到好多钱，特别譬如小白一个家庭咁样出行啦，咁四个人啦，每个人食一餐饭，即系人均计啦，每人100几-200蚊啦，咁你四口子连埋姐姐嘅话，接近。都用咗三分一㗎啦，三分一蒸发咗㗎啦，都唔好以为呢3000蚊好好晒。咁不过应使得晒啦，咁希望大家都去促进消费啦。我有啲朋友呢就先使未来钱嘅，将呢3000蚊呢就已经买咗张曼谷嘅机票啦。 咁快手啊。 係啊，因为早买早享受嘛，迟买贵几旧、 啊。反正你都知道嗰啲钱係一定会落袋㗎啦。 嗱呢个亦都係真㗎喎。嗱商家嘅策略呢，我有朋友都係开餐厅啊，或者买做零售业啦，佢都话呢可能会将依家现有嘅价钱呢，喺有消费券之后呢会加10%-20%。咁、都明㗎，咁都明㗎，因为过去嗰两年佢要追返条数啦。第二嗰样嘢就係知道大家每个人都多咗3000蚊 budget 呢，你想买嗰样嘢呢你会特别想买啦，因为手头松咗啲啦。咁、如果加多50-100蚊呢，其实你唔系太介意嘅，因为你想获得心头好。嗱，我唔知道玩具嘅市场会唔会咁啊，中哥你嗰啲玩具铺收唔收消费券啦？ 讲玩具嘅市场 应该收噶。 我讲日本某一啲市场，咁日本咧，我即系早一排睇新闻，大家都知道而家嗰啲蛋咧，咪叫蛋荒啊嘛，日本都冇蛋食， 鸡蛋真系嗰啲鸡 蛋食啊嘛。咁跟住咧，有一间铺头咧，就好多铺头啊，好多食肆咧都系话，如果食蛋咧要贵咗，因为冇啊嘛，物以罕为贵。但系有一间咧就调转头，咁佢就话，我哋唔单止用翻相同嘅价钱，个份量咧仲会俾多啲你，即系话唔使担心。嗱，呢个就另外一种营商方法。嗱，可能咧你话，系咪啲蛋沟咗水啊，沟多啲水咁咪得咯？嗱，我唔知啊。咁但系佢嘅营销方法就话，佢哋嘅价钱唔喐， 系 份量俾翻足。咁、你个感觉就会良好啦。咁你譬如话，原本冇帮衬开嘅，可能就会抢咗一批客啦。咁、我有良心、啊， 系 唔加价不得止，仲俾翻咁嘅份量，可能仲多啲、啊。咁同话三年发市，发市要当三年咧，就两种模式。 系啊，当然佢哋唔会讲出嚟嘅。 系啊， 唔通话今次加价为咗三年发市，佢都系悄悄地。有啲進取嘅定價啫， 唔係啊，我唔係有啲人會講出嚟㗎。我今朝啱啱睇新聞就有啲鋪頭咧，即係重新裝修再開，又係食肆嚟嘅，咁、已經話啦，呢幾年啊蝕咗啊，我哋要靠呢年追翻，咁啲價錢自然會貴咯。即係佢直頭講埋出口啦，咁所以大家你要幫 裝修其實慳一筆啦，已經。 不過即係香港人都係期望成個經濟好啦，即係希望落。下半年咧會好翻啲，我都見到即係譬如即係同時間，通常我哋講下啲股市啊、行情啊，咁睇翻啲樓，頭先打開報章都見到，喂啲樓個樓市都好翻啲啊，嗰啲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啊、美聯物業指數都升翻啲，咁啊即係你都知香港係咁噶啦，即係啲資產市場好翻啲，啲樓價好翻啲，大家咪疏爽啲咯，啲錢咪多啲咯，盼望係咁。不過咧嗱，講呢個消費券咧，即係有一個小貼士要俾大家嗱，鐘哥同埋小白啦。有阵时都会搭下公共交通工具啦， 系啊， 16号又系咩日子咧？好 tricky 噶呢件事。16号嗱，如果你搭公共交通工具，你搭得够多嘅，16号对于你嚟讲系咩日子？ 系嗰、那个交通津贴嗰、那个。 系啦，如果你搭得够多咧，好似200-400蚊以上咧，你闲时去嗰部蓝色嗰部机制咧，嘟一嘟咧，佢有少少几十蚊回赠翻俾你噶嘛。 唔系谂紧你哋谂嘅嘢啊。 系咩啊？ 我谂紧有边个偶像生日？ 唔系生咗啦 ，Gigi 咪请你搭咗巴士咯，系嘛？ 好多偶像噶嘛。 系啊。 唔系个个偶像嘅应援都会请搭嘢噶嘛？ 而家大部分偶像都系请你搭巴士。 士如果咪搭搭船过海噶啦， 系咩？ 冇噶咯， 我唔知道啊，可唔可以请我搭飞机啊？过澳门 有 啊， 未有啊， 系咩？睇下有冇啦。嗱，但系咧，呢个好 tricky 嘅位系咩咧？都想透过大电波同听众朋友讲下嘅。咁啊，因为咧十六号就派消费券。消費券呢如果你用八達通呢就3000元呢就那個儲值額呢就會爆煲㗎啦。你呢需要用錢去用咗先。如果唔係呢你個交通補貼呢同你嘅消費券呢就會 crush 埋一齊。即係佢頂榜都係3000係頂嚟㗎嘛。即係個maximum 係頂㗎。所以變咗呢你一係呢就攞咗個交通津貼先係啦。如果唔係咧，你就要 攞咗3000元就未必攞到。 係啦，你變咗八通就要分兩轉攞啦，咁樣， 因為爆煲。 係啦，嗱呢個好實用嘅資訊喎、 即係咧，我十六號，咁我就先攞咗3000元。如果我攞3000元，係 要用50元到，或者100元到咯， 即刻使咗佢。 用啲咧，你要用啲咧，你估算自己嘅公共交通津貼究竟有幾多啦？ 例如幾百嘅，咁你就要使幾百。冇， 应该冇几百咁。如果几百咧， 日搭夜搭嗰啲咯， 系啊，日日搭嗰啲 有， 即 系 可能你系做速递员嗰啲、可能有机会嘅， 攞到顶噶， 攞到顶。 我都有攞嘅，我都攞百几二百蚊噶， 百零蚊就可以讲得过咯，几百蚊就可以攞到。但佢有上限噶嘛？我知道呢个公共交通， 我唔记得系咪400元定系点？ 系啦，有咩 事我自己唔记得， 咁所以就要使咗啲钱先。你唔使咧，啲錢就唔可以再入嚟嘅。 係啊，係啊，係啊，咁樣呢個就要了解翻啦。咁啊， 超級市場掃一轉，其實都已經一定搞掂。 係啊， 喂，再簡單啲，你咪第二日先去嘟嗰個優惠咯。 係啊， 係啊，因為你唔使即日噶嘛。 第二日先去嘟個優惠，或者你第二日先去攞嗰個嗰3000元，其實 都 因為嗰3000元唔係話你十六號派，你一定要十六號攞。 唔使同一日噶嘛。 係啦，其實你一定見到派嗰日咧，全部都係大排長龍嘅。 係啊， 其實第二日攞都係一樣嘅，不過可能有啲個別嘅商户咧，佢哋就話：如果你今日嚟，我可能再送多，譬如送埋朱古力俾你。咁可能已經有好多人排隊噶啦， 係啊係，咁啊呢個都係啊，政府發言人都有表示啦。如果按照咧八達通卡嘅系統設計咧，如果交通補貼咧同埋消費券喺同一日咧去發放咧，市民咧喺領取咧拍卡嘅時候咧，先攞呢個公交津貼咧，因應八達通嘅儲值限額有限咧，咁啊，所以嗰一日咧就唔能夠全額攞到個消費券啊咁樣。咁呢個就大家要考量一下啦，可能真係用咗消費券先。跟住先再用嗰、那个叫做再嘟个交通津贴咧， 补贴系啦， 仲要唔系、你再嘟还再嘟，你要用咁啲钱先，少少地可能买啲嘢用咁一月先，如果唔系你renew 唔到啊个 value。 交通补贴咧都唔系话十六号一定要即刻攞嘅， 系啊，所以可以迟少少 咯。其实即系你迟， 即系有个先后次序，已经话俾你听，就系你今次唔好十六号攞啦，你20号先攞咁样咯，类似。 最重要嘅信息咧就系、呢兩個嘅政府俾大家嘅津貼又好，或者消費券都好咧，都唔係一定十六號係即刻要攞嘅，大家可以有幾日不乏位， 多啲。不過八達通係咪自己 update 落去咧？因為我又唔係用八達通，即係嗰個 點樣 自己消費券 要撳 嘅，我消費券都要撳嘅， 但好簡單，因為而家你 講個 app 定係咩啊？ 你入咗 app 你都要撳噶嘛？ 哦， 即係 如果譬如我咧，我自己個手機入面有八達通嘅，咁我無論喺呢個交通嘅補貼定還是係消費券咧，其實我都可以直接喺個 app 嗰度撳掣嘅，咁我就攞。其實我唔需要去港鐵嗰度， 即係你唔需要都你自己攞部手機，但係你都要撳嘅，即係有個動作。 係啦，如果你就咁你日搭嘅，咁你撳都唔使撳啦。你行過嘅時候，你咪嘟咗佢咯。 因為咧。我唔系用呢个支付系统嘅，我用一个咧比较难啲嘅支付系统。点解咧？因为一开始 day one 佢派咧，我冇谂住佢真系派到几嘢噶嘛，谂住珍惜地使用。有阵时都会觉得啊，即系不时之需有2-3千元，譬如要爱嚟叫做找下饭钱啊，或者剩啊咁爱嚟用啦。点不知佢依家玩得两玩又。年年都差唔多有机会有得派嘅，咁啊当然 happy 啦，系咪先？今次总共系派几多？派5000啊嘛，系嘛？ 3+2啊嘛， 系3+2啊，咁啊，希望大家咧，应使得使咧， 应使得使啊，即系提一提大家，嚟紧咧母亲节嚟啦，所以我奉劝大家，而家4月攞嗰期咧， 系 最好唔好自己袋啦， 系 俾妈妈 上缴， 上缴咗佢 啦， 直身行都好。 你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声，你轻睡，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轻剑堡垒，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寻到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你直到苍天都累，若你愿意共我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想相随，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章去追。 讲啲咧关于香港嘅假期优惠 啊，好啊。 不过与此同时咧，好想提提大家去譬如南丫岛啊，即系长洲啊等等去玩，甚或乎平洲等等啦。其实你注意翻当地居民嘅一啲需要先啊。 哦，呢个一定系呢个要啊要啊。 我有啲朋友咧住平洲咧，佢话近排咧平洲真系超多人， 系啊， 多人到咧系啲人会觉得咧，你着住拖鞋同埋背心出街买个面包咧，系 反而當地人覺得受到歧視，佢真係咁同我講。 而家都好多旅遊點咧，係冇乜人，反而係平洲呢啲嘅地方就算係咁啦。 係啊，真係好多人遊客， 所以我咪成日話咯，啲假日咧邊度最少人咧？市區係少人啊，所以啲人入曬去郊區啊嘛，咁市區冇人去啊嘛，所以調翻轉頭，平時住喺郊區嘅人，你假日做乜嘢？出市區咯， 係啊， 趁翻運。 同埋即係有陣時會影響啲叫離島居民咧，我成日會覺得係咪當地居民有一個上船嘅優先？先名额会系咪有咧？定系需要有咧？我会觉得需要有先嘅。咁人哋系喺嗰度恒常生活，真系喺嗰度住。可能佢搭唔到嗰班船，佢真系赶唔切煮饭咁，其实好麻烦嘅。 系啊， 我自己会 希望就唔好扰民啦。 系啊， 你去游览或者即系影下相、打下卡咁，绝对系 OK 嘅。咁估计。即係當地居民都會體諒啦，總之唔好搞到人哋嘅生活啦。人哋就係想平靜先搬去呢啲小島住， 但居民就咁諗啦。但喺當地開鋪頭咧，就想日日都係假日，係 啊， 係咪先？ 即係唔知道啦。你小華，你嗰區旺唔旺啊？龍尾泳灘嗰區。 反而咧呢幾日咧唔係特別旺喎， 即係有啲凍啊，即係有啲凍啊。 嗱，佢龍尾泳灘就梗係唔旺啦，但係咧佢喺你知道嗰邊有好多叫私人營辦嘅燒烤場 啊 嘛，係嗰啲燒烤場咧就幾好生意喎。 哦， 你點樣可以睇到幾好生意咧？通常譬如你喺個地圖嗰度咪打開，你見到咪有啲紅色咪塞車嘅，你見到有啲位咧，佢係喺嗰啲咩泳灘附近啊，咁你就代表係啦 BBQ 場咧，有人喺度兜緊入去，咁就一定係停咗喺度啊，阻住咗，咁即係代表咧，其實嗰度咧就比較上多生意啦。 但係老實講一句，嗰個位都係好 tricky 嘅，成日有啲人咧就想往去。叫做堤坝嗰个方向行啦，但佢就好想即时去左右转啊。其实你 suppose 要去到尾尾嗰度 U turn 先翻嘅，有啲人成日喺嗰啲位偷 计 啊， 有啲位特登画咗双牌，其实警方都好嘅，因为点解咧？如果佢哋人太多嘅时候咧，佢直接喺中间嗰啲，我哋系温围嘅啫嘛，即系单线咁去嘅啫嘛，佢特登喺个中间嗰个虚线位咧。放雪糕筒，就係、是、放喺嗰啲嘅 BBQ 場前面嘅，咁佢就唔俾啲人咧直接轉右，即係要啲人咧真係好似阿歐所講啦，你行到前邊喺一個合法嘅地方， 最大嗰迴旋處咯， 係啦，咁啊先至 U turn， 即係經過個大嘅巴士站又好咩都好，先至行翻轉頭。如果唔係個個喺度諗住咧純粹貪方便喺度轉左轉右嘅話咧，就嚴重影響個道路擠塞。咁呢個都幾好，即係佢睇到個情況之後就適時去到改變個道路策略。 係啊，咁啊嗱，呢個咧就係關於去玩嘅時候要注意啦。嗱，今日呢個著數優惠咧就帶俾大家啦，可能大家都想 chill 下啦，即係飲下呢個汽酒啊，或者食下生蚝啊，好等，即系假期嘅最后一日，俾大家 relax 下啦。咁啊，见到一间湾仔嘅餐厅咧，喺将军澳都有分店咧，做紧嗰个120分钟啊，任食法国生蚝啊吓，加埋呢个气泡酒嘅一个优惠。咁讲紧任食就系啲生蚝任食啦，咁都系讲紧400多元咁样，好似仿佛都几抵玩。我罩眼去睇下个价钱咁样啦。咁其实即系你都知道，即系食蚝嚟讲咧，咁法国啲蚝都算系几顶级啦。即系当然你话即系生蚝嘅季节，可能有机会已经过咗啦，因为依家都差唔多踏入。叫做五月啊、四月咁樣，你都知道食蠔嘅季節咧，就通常有啲December、October、November 嗰啲開始有個霸字尾嗰啲月份咧，開始食先係最正噶嘛。咁但係冇計啦，咁啊依家大家。香港長時間都有邊爐打，長時間都有生蠔食，香港就係一個咁嘅地方啦。 日日都有煲仔飯嘅時候，你仲邊有分季節㗎？ 香港真係咁樣嘅， 呢個都證明到一個地方佢先進啊、繁榮咧，先可以做到呢啲。 你哋中唔中意食嘅咧？生蠔我 中意，我都中意， 都可以露隊十隻以上嘅係嘛？ 咁少 哦，喂，咁可以约你一齐食一个。 我咧就反而咧，我都中意食嘅，但系食得太多，我好易饿。如果我超过十只之后咧，个肚肠胃开始顶唔住。 所以咧，即系我有一个习惯，即系如果喺出边食生蚝咧，咁我就食完之后咧，我就唔会走住，处理咗先。如果唔系咧，食完咧就要尽快走，即系即刻翻屋企。 即系都有呢个问题，似乎 系啊。 但係忍唔到口啊嘛。 個味道啊，真係你自己真係中意嘅呢個。 係啊，咁可以大家都試下發掘下呢啲餐廳咯。咁我覺得個價錢太貴喎。OK，可以一戰咯。不過嗱，我就真係未去過嘅。咁嗱，去完之後睇下有冇機會寫翻個報告俾大家啦。因為佢叫做將軍澳嗰個地方咧，都幾近我屋企。咁我諗住即係去睇下。依家將軍澳海邊嗰度咧。即系俾人跑步嗰度，成个 SOHO 区咁样啊嘛，系啊，整到都好靓下嘅， 系啊，几超嗰个位， 系啊，咁睇下大家会唔会有机会去欣赏 下，望下先得， 好啊好啊，望下望下啲楼啊，睇你啦，你唔系去食嘢咁简单， 望下啲楼啊， 梁生顺 便超埋咯， 梁生呢边帮你睇， 超得开心嘅咪喺度落订咯， 系同大家睇埋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早上有一两阵嘅雨啦，日间部分时间都系天色明朗嘅，最高气温都系大概23度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咧，依家21度气温，相对湿度77%啦。 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女子冰球队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世界女子冰球锦标赛，在第三级别 A 组以5-4取得13分，历史性在世锦赛夺得金牌。香港冰协在赛后话，感谢社会各界近日对冰球运动员的支持，而领队关婉仪更加激动落泪。他说非常多谢男女子 U18 所有球员和他们的家庭多年来为香港冰球的付出，见到球队今日的成绩，他觉得之前的工作再辛苦都是值得。关婉仪又说，很希望向政府表达他们明白国歌的重要性，特首和官员不用担心。乌克兰军方说，在过去的星期六日，俄军向乌克兰不同地区合共发动40次空袭、4次导弹攻击，和58次来自多管火箭系统的攻击。这些攻击主要集中在东部顿涅茨克地区。俄军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多个人受伤。教宗方济各在发表复活节文告的时候，继续关注俄乌战事和其他地区的冲突。他祈求天主协助乌克兰人民走上和平之路，将复活节之光照亮俄罗斯人民。他又呼吁国际社会努力结束这一场战事，以及世界上所有冲突和流血事件。突尼斯和意大利之间的地中海发生偷渡船沉没事件，造成至少2非法移民死亡，另外有大约20人失踪。参与救援的德国援助组织说，他们已经救起22人，并且将他们送到意大利的兰佩杜萨岛。组织又说，偷渡船在突尼斯斯法克斯出发，相信是在星期六晚至星期日之间沉没。船上的人包括妇孺和一名孕妇，他们来自克默隆、科特迪瓦和马里。另外，希腊和马耳他之间的海域都有一艘载有大约400人的偷渡船漂流和入水。收到求救的救援组织说，这艘船只是从利比亚托布鲁克出发，又说偷渡船附近有两艘商船，但是马耳他当局要求商船不要展开救援。德国北部港口城市汉堡有多个仓库发生火警，产生巨大烟雾。当局警告，空气中可能存在有毒物质，呼吁民众留在室内，并且关好门窗。火警在当地星期日凌晨4:30左右发生。当局出动200多个救援人员到场，大火到中午仲喺度燃烧。初步调查显示，现场有硫化氢泄漏，消防员带住呼吸器喺现场工作。期间发生多次爆炸，受火警影响，来往汉堡嘅部分列车服务要改道或者停驶。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2.49, 瑞士法郎 0.91, 加元 1.351,

咪讲咗咯，上个礼拜我哋问咗问题送晒噶啦嘛，嗰啲入场证啊， 但再送咯、啊， 再送，再送 再加码， 系啊， 反应太热烈啦。 因为点解咧？喺红馆啊嘛，今年红馆地方大，加多两排凳咁样，希望多啲人可以参与，同埋都近年我哋好要啲乐坛盛事多啲人一齐参与先得啊。 系啦， 所以上次讲咗咧，嗰、那个日期咧好易记啊嘛，一二三四咩啊？ 五六 五月六号 系 就喺呢一个香港红磡体育馆，我哋简称叫做红馆，喺呢度举行嘅。咁今次可以多啲人一齐参与，梗系开开心心啦。咁、如果大家都想喺五月六号一齐嚟呢度见证住呢一个咁重要嘅十大中文金曲嘅时刻咧，而家有机会啦。 系， 当然啦，你唔可以就咁样打个电话嚟就话。我想要飞是不得的。 都有一条题目希望大家解答的。 在讲题目之前呢都要讲一下少少要求先。咁、如果大家打通电话、接到你个电话又要答到个题目的话呢咁、只要讲得一啲基本嘅资料啦。咁同埋呢你一定要系要亲身上嚟攞个入场票嘅、你唔可以话我哋寄俾你得唔得啊唔得。咁又麻烦咁多位啦 ,4 月22同埋23号呢一定要嚟到我哋广播道呢一度呢亲自攞飞先得嘅。 先睇下自己4月22或者23号 係啦 有冇啲空档可以上嚟广播道30号先。 嗰两嘅我唔喺香港喎喺九龙咁样咁喺九龙梗係可以上嚟攞啦还有都系啦。 仲好 啊。係呀仲方便。但如果直头唔喺香港呢咁就麻烦啦。咁就唔好意思啦。 好幽默好幽默。 好多年冇听呢、這 个。係呢、這个幽默。但係 OK, 我假期啊可能心情又特别放松。 几 好几好。耐唔似听下呢个 节目。都要嘅。 几好几好。 咁4月22、23号要亲身上嚟。而今次呢每一位听众最多可以攞四张。咁如果你话我都得两个人嚟睇咁咪攞两张。 咁咪攞两个囉。 咁如果你六个嚟睇呢唔好意思你都系得四张。咁另外嗰两个可能要睇下佢有冇咁嘅运气打通呢个电话答到个题目啦。好电话1872388，但系个题目系咩呢就系、今年十大中文金曲究竟喺边度举行呢 哎呀，好难，好难， 系好难，好难， 好难。 我啱啱就想答系咪我哋嘅港台停车场？ 因为咧， 咁我就冇攞唔到啦。 因为咧，唔知道答短嗰、那个，定还是答长嗰、那个？ 系、你又啱。 短嗰个咧两个字啊。长嗰个咧系 七个字。 系啦， 七个字， 得得得得得， 无论两个字或者七个字，如果你答唔中咧，都唔好讲一个字。 系啦， 正 正咁样。好啦，电话1872388啦，希望幸运儿系你啦，可以欣赏到咧我哋今届嘅 十大中文金曲。 系啊。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有一句至理名言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做咩事？做咩事？ 个个屋企嘅相处模式都唔同噶 嘛。系啊。 咁但系无论系点样都好咧，咁必定系揾到一啲你哋相处嘅方法嘅。咁成日都话咯，喂，近即系早排咁疫情期间，大家出街少咗，喺屋企嘅机会多咗。咁有啲人就话啦，哎呀。家庭關係好咗，因為見多咗，多啲溝通啊嘛。但亦都調翻轉，有啲人就話，因為見得多，所以矛盾自然多， 摩擦都多咗， 摩擦又多咗。咁係咪究竟揾唔到一種相處模式出嚟咧？ 係。 咁啊，早兩日咧就喺一啲網上睇到有一位嘅心理學家咧，就有一個著作，咁佢就話。究竟而家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嘅相處，即係兩公婆特別係講緊兩夫婦，可以開心啲、可以同埋長久啲？佢話原來都有啲秘訣，大家可以諗嘅。 係點？ 咁佢話，因為首先咧，而家我哋都好著緊 me time 啊。等我攞支筆先，鍾哥，等 等。呢個你冇啊，你都冇 me time 噶嘛？ 你 family time 啊嘛，係嘛？ 有嘅，有 me time 好恨憎啊！今朝 有嘅，应该有 me time 嘅。 岂由此理？ 唔使写啦， 系啊，十分钟都系 me time。 落街买嘢，落街 买 嘢，系 me time。 咁佢话佢早排咧，如果大家都记得咧，曾经有一段期间咧，就试过一个咁得，即系咁样嘅挑战嘅，就话好多男仔啊，男士添啦，即系结咗婚嘅有，即系当然有另一半啦。咁佢好中意打機噶嘛？咁佢打機嘅時候好沉迷嘅啦。咁、打機好少可話同隔離另一個一齊打嘅、啊，都有，但係真係少。咁、就算你話我要組隊嘅，你會同唔知喺邊度空間嘅組隊、你好中意同隔離嗰個一齊組隊噶嘛？ 我試過打呢個足球嘅線上連線咧，我同緊巴西嘅朋友仔一齊打機， 呢、個好玩喎、 啊。係啊， 我試過有一次咧玩一個遊戲咧，係嗰啲槍戰遊戲嚟嘅，咁啊組咗隊嗰類似 SDU 嗰啲咧，咁咧有啲係講英文嘅，有啲講日文嘅，啲咁普通話咁，哇好有趣，好有趣。 你揀咗世界唔同角落，都唔揀隔離嗰個同你一齊打嘅，即係就算佢都中意打機，你都唔會揀佢嘅。咁所以咧，曾經掀起過一個嘅即係熱潮咧，就係話。當個男士喺度打機，個女士咧就千方百計用任何方法挑逗佢，即係睇下佢會唔會放低手上嘅遊戲機，投入自己懷抱。 係 咁當然啦，有好多 結果係失敗嘅，全部都係咪？ 唔係有啲成功嘅， okay？ 但係成功個案咧就會令到啲人覺得點解仲要揀啊？即係個男士點解仲要選擇啊？應該第一時間啊嘛，而唔好搞我啦。唔好搞我啦，行开啦，即系之后咧，先至会受唔住啲引诱而投入怀抱啊！咁呢个即系会令到觉得，哎，相处之道应该要点样先至可以令到大家相处咧？ 游戏机系有吸引力嘅， 系啊，相处意思系两个人啊嘛，唔系 游戏机 一个人啊 嘛，有好大嘅吸引力。 系啊，咁呢位外国心理学嘅专家啊 ，Doctor Toucher 咧，咁就写咗本书，佢就话原来咧情侣相处之间有一个要素，大家一定要记住，就系。千祈唔好咁大人啊！ 大人 唔好咁变成一个 adult 啊，唔好咁 mature 啊，细路仔啲，甚至乎偏向于幼稚 系 仲好嘅。咁佢话点解咧？咁佢话因为好多嘢咧，如果你用一个大人嘅模式去同对方相处咧，好多嘢你就会变成解决件事。咁解决件事点啊？大家痛陈利害咯。如果痛陈利害，即系开会啊，而家我哋倾嘢啊。唔係啊嘛，因為兩個人相處同喺公司裏邊處理事情或者人生裏邊處理事情係兩種模式嚟噶嘛。咁、如果你樣樣嘢都擺到咁工整咧，我哋大人，你都係大人啦。好，我哋而家唔好講其他嘢，我哋講道理。一去到咁樣嘅情緒咧，其實變相解決唔到件事，仲令到大家好似起曬槓， 傷感情啦， 就會傷感情。咁所以咧，就會希望大家用一啲簡單、輕鬆啲，甚至乎幼稚嘅方法。咁佢提咗兩個幾有趣嘅例子嘅。佢話第一個，佢話如果其中一個成日唔洗碗，咁另外嗰個當然會出聲啦。咁佢哋出聲嘅時候，如果大家係大人， 原來可以出聲噶。 你而家知啦系嘛？ 我而家知啦， 你系冇用噶，你知道系冇用噶。 点解啊？ 因为我喺度讲紧咧系大部分情侣，另外有啲个别例子咧，最紧系冇咗自我嗰啲咧系唔啱用的。 因为冇咗自我嘅，可能每个人负责嘅家庭岗位唔同啦、啊，有啲系洗下衫，负责晾衫， 小白咯。 系咯、 啊，洗碗咧， 拖地，臭仔， 小白， 应该唔系嘅，我估件事唔系咁样嘅， 都系咁嘅， 你听咗一半啫，可能你反翻转个故事嚟听，唔系咁咧，系咪 仲冚我？ 我唔知啦，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又唔系想介入去嘅家庭关系，只系想和谐啲啫， 和谐啲，所以咪做咯。 系啦，做啦， 做 啦，讲翻呢啲可以借镜一下嘅。咁佢话啦，如果一个经常唔洗碗，咁另一个应该点咧？系咪话你做咩日日唔洗碗啊？洗碗。咁另一个就话，点解日日都系我洗啊？我洗咗咯，上个礼拜。咁如果大家都用一种大人嘅方式，咁我会痛陈嗰件事实噶啦嘛。咁佢话有阵时细路仔啲会点样玩咧？佢话做咩唔洗碗啊？不过就算你唔洗啊，我都系咁爱你嘅。 哦， 用一啲比较细路仔嘅方法去氹翻佢。可能件事就完全唔系呢个结局啦、 啊。我细个嘅时候我又唔会咁讲， 系、 喂你做咩唔洗碗啊？你唔洗，我又唔洗，摆度咯，系摆度咯。 嗱，呢个都系另一种语气嚟嘅， 系嘛？ 但你就唔系发晦气嗰种，而系嗰啲调笑嗰啲。 哦，系啊，系啊， 咁其实咁样，你又讲一句，我又讲一句。嗱，可能嗰件事咧，最后大家咪 可能洗咗碗啦， 系啊系啊， 甚至乎大家都唔洗嘅话，其实个关系都会系开心， 都 keep 咗喺度， 都 keep 咗， 又或者变咗一齐洗、，only you 咁样去洗碗， 系啦，又得喎。 我有啲朋友就即系行晒啲碗喺度，跟住就睇下边个顶唔顺先， 系 系啊， 跟住咪过洗咯。 呢个又系大家都要讲出嚟，咁、因为如果个问题唔讲，问题永远喺度啊嘛， 冇错。 但系用一个细路仔啲嘅轻松方法讲咗咧，就是、一件好事。 嗯， 咁佢话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话有冇留意点解？好多時情侶，我哋講咗好多年，點解要叫 B 要同情侶講 B B 話？ 哦， 譬如疊字嗰啲咁樣 ，B B 豬豬，我哋食飯飯。 嗯， 點解要講疊字？究竟講疊字，除咗令到即係局外人覺得即係毛管動之外，當事人係咪覺得開心咧？ 係有一種親暱嘅感覺嘅，應該係。即係至少呢個親暱，你唔會同其他人去用翻。係 咪因為又有一種好小朋友嘅感覺咧？ 呢個咧就係原來佢話。几时你会即系听到 B B 话嘅？你真系 B B 嘅时候，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话原来当你听到大个嘅时候，你听到 B B 话咧，就会唤醒翻你一啲童年嘅回忆。 嗯， 因为谂起妈妈或者大人们都好啦，同你讲嘢，令到你回忆翻你自己童年嘅开心。 嗯， 咁所以当你两个相处嘅时候，就算话 B B 猪猪嗰啲讲啲叠字咧，好潛意識地令到你諗翻以前我開心嘅嘢，咁、 哦、 所以除咗 如果佢嘅童年係唔開心咧， 哦咁啊， 即係我純粹問下啫。 呢位朋友你提問得好好、啊， 唔係因為近排我睇咗呢個宋慧喬嘅串流平台作品，佢童年就係因為唔開心。哦继而佢先踏上复仇之路咧， 唔好唤醒佢嘅童年。 佢明明有个阿妈见翻佢，个阿妈都系想陷害佢嘅咁样。 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咁佢就唔好睇《黑色荣耀》啦。 系啊，黑荣耀啊，黑荣耀啊， 咁睇翻我回家啦， 睇翻我回家啦， 会比较舒服啲咁样。 我回家系咪真系开心噶？我冇跟得好足、啊，我见嗰个接龙集团有阵时又分啊，大龙生又分啊，细龙生都系麻烦嘅、啊。 如果系咁样，都系睇翻诶，狮子山下得闲饮茶。我支持嘅作品咁样， 多谢你，多谢你嘅分享。 好啦，咁佢就话，咁你讲一啲 B B 话，令到你大个咗之后都回忆翻童年，咁你自然个人就轻松啲，两个人相处又会舒服咗啦。咁佢话两样嘢加埋，其实最重要系乜嘢咧？佢话因为如果你哋两个相处融合，就有一样嘢叫做笑声、 嗯， 你哋会开心咗、 嗯， 有笑声。咁佢话呢，佢做咗一个研究，佢就话平均喺结婚14年左右之内。会离婚的夫妇呢其实统一了他说他们两个人相处最欠缺的就是很少笑、 嗯 哦、所以就会影响了一个长久的婚姻他说多些笑呢其实就会令到大家相处融合了、嗯嗯、所以怎样可以笑呢某种程度上不要那么大个、 嗯、 两个人相处可能细路仔翻啲，或者回忆翻啲多啲童年嘅嘢，可以令到大家多啲笑声，从而令到大家嘅相处可以耐啲啦。 嗯。 为咗保障全世界儿童嘅权益，1949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今日定喺每一年嘅6月1日咧就系国际儿童节。啊，除咗六一之外，好多嘅国家原来亦都设立咗自己嘅儿童节嘅。有啲国家喺一年入边咧仲有多个嘅儿童节添。每个国家嘅庆祝方法同埋习俗都系不一样。世界各地嘅儿童节习俗，你又中意边个咧？佢哋嘅文化活动又有啲乜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月五号咧就系韩国嘅儿童节啦，亦都咧就系韩国嘅公众假期。韩国嘅儿童节咧就喺男孩节嗰度咧就演变过嚟噶，一直咧就备受重视，希望充满住快乐啦。家长通常亦都会喺呢一日咧带啲小朋友去公园啊、动物园或者其他嘅游乐设施嗰度玩。同一时间，韩国亦都会开展各种欢乐嘅活动噶，增强佢哋嘅体质，培养佢哋嘅性情，等啲小朋友咧开心度过节日。日本方面咧有三个唔同嘅儿童节，分别咧就三月三号女儿节啦，父母会喺屋企入边咧摆一台着住和服嘅公仔啊作为呢一个礼物噶。五月五号咧就系男孩节，家家户户亦都会有鲤鱼旗啦，希望屋企嘅小朋友可以鲤鱼跃龙门，亦都会喺屋企放置一啲有关于武士啊等等嘅公仔嘅。十一月十五号咧嘅儿童节，喺日本习俗入边，三岁、五岁同埋七岁嘅小朋友咧就是、最幸运嘅三个年纪。喺呢一日，佢哋亦都会着住全冬嘅服饰啦，孭住画咗松树、乌龟或者咧就系仙鹤等等嘅一个小纸袋，纸袋入边亦都放满咗咧就系父母送俾佢哋嘅糖果啊、玩具，整整齐齐咁样去到佢哋嘅神社嗰度祈福嘅。为咗保障世界各国嘅儿童生存权、保健权、受教育权，以及咧就改善儿童嘅生活，原来1949年俄罗斯莫斯科举行咗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咁啊定每一年嘅6月1号咧就系国际儿童节啦。嗱，每当节日来临嘅时候，俄罗斯各地嘅小朋友啦都会兴高采烈咁样去到庆祝呢一个节日。而喺呢一日，除咗一啲嘅民族歌舞表演之外，学校亦都会举行各种嘅庆祝活动噶。睇埋哥伦比亚啦，原来每一年7月4号咧，佢哋就会定为儿童节。喺呢一日入边，全国嘅学校都会举行各种各样丰富嘅庆祝活动。小朋友通常都会戴住各式各样嘅假面具，扮成小丑嘅样喺条街嗰度玩，非常开心噶。至于8月15号咧，就系巴西嘅儿童节，亦都系巴西嘅全国防疫日。听到个名就知啦。喺呢一日，各地嘅医生咧都会为小朋友咧去到睇病，更加会帮五岁或者以下嘅小朋友咧去到注射一啲预防疫苗噶噃，表示政府十分之关心儿童嘅健康。儿童节系一个机会提醒我哋要多啲关爱同埋痛惜自己嘅儿童，同母亲节都系一样。其实每一日都可以系儿童节。 家江海嘉的作品啊 ，Misu 啊，假期听下呢啲有节拍的音乐咧，自己都会开心啲啦。同大家咧睇埋今日嘅天气系点啦。今日大致多云嘅，早上咧有一两阵嘅雨啦，日间部分时间咧天色都系明朗嘅，最高气温大概23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日间系温暖嘅，天色会好转啊吓。星期四啊，云量又多翻啦，21度气温，相对湿度77%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亲子百分百电话旁边咧就邀请到阅读专家蔡依依喺度嘅。早晨，蔡依依。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你好啊，咁啊，而家咧我发现咧好多小朋友咧，佢哋仍然有一个嘅问题，可能因为即系父母咧都太过爱锡自己嘅子女啦，好似而家放假啦，咁啊一定会谂好多唔同嘅活动嘅，有啲会去搭飞机旅行啦，有啲喺就算喺香港啫，但系都会谂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去到俾小朋友咧就可以玩乐一下嘅，咁啊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就形成咗咧就容易娇生惯养。跟住咧就造成咗咧就开始唔识得尊重人嘅一种态度出嚟。其实尊重对于小朋友嚟讲，我哋应该点样去到建立佢哋呢一个嘅 concept 咧？ 哇，好好啊！嗱，因为咧其实呢排假期咧，我都见到有好多小爹哋妈咪带咗小朋友出街啦。例如去到公园玩嘅时候咧，有好多小朋友都好想上滑梯嘅。咁究竟点解要排队咧？ 嗯， 点解我哋唔可以大家会互相互让互谅啊？啊，你先啦，我先啦，或者上得慢，我哋又唔好笑人哋啊，咁样要识得去尊重别人咯。咁所以咧，我自己会觉得而家嘅即系小朋友咧，可能真系有即系生得少啊，一个两个啊咁样啊，佢哋都好似几难去明白尊重系乜嘢嚟噶。咁不如我哋讲尊重呢个话题嘅时候咧，我哋谂下我哋作为大人，究竟我哋又知唔知？乜嘢系尊重咧？咁样 系喺社会上面都见到好多有阵时新闻报道都系人同人之间嘅摩擦，其实源于就系因为冇互相尊重啫噃。 系啊，其实咧，你觉唔觉得尊重咧系一个处事嘅态度嚟噶？ 我觉得 系系咯，系一种内涵嚟噶，系我哋咧去建立一个好好嘅社交关系嘅一种品格，一种良好嘅品格嚟噶。咁如果我哋冇尊重咧，我哋其实就会令到个社会咧就失去咗一啲秩序，人与人之间咧亦都好难维系到嗰个信任，因为即系嗰个过程里边啦，我哋就冇办法可以同人哋合作啦，亦都唔可以顺利咁样去執行一啲所需要嘅工作， 人同人嘅摩擦咧就会好多啊。咁但系点样可以令到人同人之间嗰个嘅摩擦又减少翻，令到大家咧即系会尊重？咁我哋应该揾翻咧，就系点解人会唔尊重人先？蔡依依 系啊，所以嗱，第一样嘢咧，我哋都要谂翻自己嘅，因为尊重系一个好主观嘅感受嚟噶。咁点解咁多人都唔识得尊重咧？就因为咧，当人哋感受到，即係譬如我覺得話，當別人感受到自己唔受尊重嘅時候呢，你嗰個氣氛就會好差㗎啦。 嗯， 即係有可能嗰個氣氛就好似唔係好友善咁啦。咁對，又以致到對方呢個態度唔好啦。譬如我哋一齊去排隊，去排隊買嘢啦，或者係排隊去做一啲事情嘅時候呢，你個人好焦急啦，咁你就會覺得節節節節啊咁樣。你又會即係嗰個態度就係、是，哎呀快啲啦，點解你咁慢啊咁樣？只要你嗰個情緒可能去到一個位，係產生一種負面嘅感覺，咁你就會埋怨別人，令到你不便啊。而冇諗過其實你排緊隊，別人都排緊隊噶嘛。我哋成日講要尊重人哋之前，點解我哋唔諗下我哋都要尊重自己呢？即係正視翻你當刻，其實可能我哋遇到一啲唔開心嘅嘢啦，或者我哋俾人哋批評啦嘅時候咧，我哋即刻就反彈嘅，咁我哋就會埋怨人哋嘅。咁嗰個細路仔排隊都一樣啫嘛。佢我哋叫佢小慢慢啦，等弟弟排咗先。咁個小朋友就話：做咩要等弟弟排咗先啫？我都想玩上滑梯嘅喎。咁可能佢一手就擁咗佢。咁我哋就好快講啦。哎呀，你好冇禮貌啊！你都唔識得尊重人啊咁。咁我覺得 闹细路仔冇礼貌咧，其实都容易理解，但系闹佢你唔识尊重人啊咁，咁、那个小朋友就会吓咩系尊重啊咁、 嗯。 所以我哋谂紧尊重嗰样嘢嘅时候咧，我哋其实都谂紧即系啊，我哋好唔好自己喺呢个环境里边，喺人与人之间嘅相处里边咧，我哋都能够咧积极啲去付出一啲我哋嘅态度啦，我哋要散发出一种咧被即系你。被人尊重的时候那种舒服感觉那种安全感、 嗯、 然后推己及人就将人哋做到一些开即是比你觉得有种尊重的感觉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啊其实我都相对地都做到即是我哋成日都讲你想人尊重你你必先要尊重别人、 嗯、 所以我哋有尝试尊重别人先啦咁样咯。 是咁啱啊即是尊重呢是一个嘅行为亦都呢是可以互相影响嘅一个行为嚟嘅。大家開始互相尊重咧，人咧嗰個禮貌就會越嚟越好噶啦。咁但係我哋可唔可以用呢一種嘅法則咧？配合一啲嘅方法，去到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咧，可以更加容易學習到尊重咧？ 我覺得我哋同佢講禮貌好啲咯。 嚇、啊， 我哋可以嘗試同佢講一啲關於禮貌嘅嘢，因為咧禮貌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行為嚟嘅。呢、這個行為咧其實就可以令到小朋友知道咧，如果我哋好有禮貌去對待別人咧，別人亦都同好似尊重一樣都會感受得到嘅。例如講唔該啦，多謝啦。或者咧，你要注意一下，其实有好多说话咧都唔应该讲到出口嘅，你讲出口都会令人不快乐嘅，咁、嗯、你就唔好讲啦咁样。咁、嗯、所以咧，我哋有啲其实我会喜欢用故事书啊，因为故事书里边咧有好多情节咧，或者有好多生活里边我哋喺日常佢未经历过嘅，因为你谂下一个细路仔咁细个，佢可能未经历过一啲情景是觉得那种不被尊重的愤怒啊，咁所以可能在本书里面有啦，例如呢本书里面是那些动物来的吓，咁、啊、有一本书呢我都好鍾意的，佢就话森林里面的礼貌运动，咁、 嗯、 森林其实都是一个社会来的嘛，咁、 啊、 森林有好多不同的动物，不同的动物呢又有不同 的外貌喎、 啊、即是狮子大笨象咁样好。 是啊，嗱，咁狮子咁权威，咁狮子咁权威嘅系咪唔使尊重人，唔使有礼貌啊？唔系嘅，原来狮子都要有礼貌嘅。大笨象咧咁大只，如果你同大笨象一齐行路嘅时候，你话会唔会作为大笨象，你让路俾只小老鼠行先呢？咁样嗱，呢一个故事咧，其实你一路同小朋友讲咧，你就一路透过故事里边嘅情节，啊，发觉嗰啲雀仔喺度吱吱啾啾，喺度话我唔同你玩啊，跟住嗰只雀仔就梗系好唔开心啦，咁样你尝试。在这个故事的片段里面告诉个小朋友听，不是要做那个吱吱啾啾坏人的那只雀仔、 啊、 是那只没被人坏的那只那种孤独感、啊 嗯、 就是当你见到那只小鸟那么孤独没人跟它玩的时候，你就会察觉原来你不想成为一个帮凶，你不想作为就是整班雀仔来嘲笑它那只其中一个群体，咁你就会明白嗰种同理心啦， 哦， 身同感受嘅感觉啦。 其实呢一类型嘅书咧，都几好，去到俾小朋友去到阅读之余咧，咁啊每一个嘅角色咧，即系书入边嘅角色都可以代入去现实生活入边，即系等小朋友可以好短嘅时间之内咧，就已经体会到如果书入边嘅剧情发生喺现实生活上边咧，咁啊自己嘅应对应该系点啊？所以都啱，原来可以喺阅读方面就已经着手咧，先训练小朋友嗰个嘅礼貌。有了礼貌了，然后呢就可以继续进阶成为呢就懂得尊重、哦。 是啊，其实呢还有一本故仔书叫做搬过来搬过去。那就讲一只长颈鹿和鳄鱼。 嗯、 鳄鱼是啦、啊。那你那只鳄鱼呢其实就小只一点嘛。那你想想长颈鹿在森林里面，鳄鱼就在个潭即是河流里面的。那你两个怎么相处啊、 嗯、 原来呢当长颈鹿同埋鳄鱼成为咗好朋友之后，佢哋就话啦：你估我哋可唔可以一齐生活啊？咁，咁当喺嗰个故事里边讲一齐生活嘅时候咧，其实就有好多嘅摩擦啦。即系，哎呀，我应该住喺大屋啊，定系住喺细屋咧？如果我住大屋，咁啊，对于长颈鹿嚟，对于呢个鳄鱼嚟讲就唔方便咯噃。咁如果咧住喺细屋嘅话，长颈鹿又点可以逼到入去住咧？咁样，后来佢哋就谂咗一个好好嘅方法。 就是在个大的水池那里住。咁长颈鹿呢亦一企起身呢，其实呢佢亦都可以同鳄鱼呢一起生活嘅。咁呢本书呢其实呢喺大人同小孩仔读嘅过程里面呢都明白到，原来我都可以同一个同自己完全外形啊生活习惯唔同嘅人好好相处，建基于咩呢，就係、是、互相尊重啦。 同我仲睇到呢，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你有心咧，系想尊重其他人嘅话，系一定有办法咧，系令到大家可以相处融合嘅。咁问题就系你肯唔肯咧，去到谂呢一步啦吓。咁啊，如果大家都可以退一步嘅，咁呢个世界就真系可以好明朗啦。 系啊，我哋嘅生活就更加和谐啦，同埋咧，我哋嘅小朋友咧，其实最终佢都会懂得去尊重自己嘅父母，而我哋做父母咧。首先亦都尊重我哋嘅小朋友，咁样一齐相处嘅话咧，那个温馨家庭咧就会慢慢咁样浮现咗出嚟噶啦。 明白晒啊！好啦，今日朝头早倾住咁多先，唔该晒蔡姨姨， 唔该晒， 拜拜， 拜拜。 为咗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同设定户口，运输署喺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分别有25个在港铁站，9个在新界的民政事务总署。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看看。 肾病是现代猫猫的头号杀手，相信大家都知道猫猫不多喜欢喝水，但是吸收水分不够的话，它们就会很容易导致肾衰竭、膀胱炎、尿道结石等等的问题，严重的话呢还可能会死亡的。那猫猫究竟一日要喝多少水才足够呢？其实一般生活在室内的猫猫建议体重每公斤就需要摄取 40ml 的水分。那如果猫猫真的不是很喜欢喝水，那又可以怎样帮到它们呢？其实比湿的猫粮都是一种令猫猫容易吸收到水分的方法。一般呢猫猫的干粮含水量呢就是 10%，但是湿粮就含有 70% 的水分，所以全面转食湿粮的话都是有助于猫猫在日常生活之中吸收多些水分的。如果觉得每餐都吃罐罐费用太高的话，其实都可以考虑一下在干粮里面放一些水或者汤，增加猫猫的水分吸收。又或者可以买一部自动过滤的水机，因为流动的水发出的声音会吸引到猫猫的注意和兴趣的。最重要就是猫猫喝多些水，身体健康，我们做主人就最开心了。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I need you， 试探你偶然 What to do， 探索你香气上迷魂。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Why to you， 越坐越近越头晕。Why to me， 喉咙还在震。谁追着大把味道怎么去吞，若未动怕夜做情人 someone else， 跳上有天分，而一种积分。Everything is under the tip of my tongue， 胆敢一刻跟你再说 ，You will be the one。 兜圈兜过界，苦苦得正，别破坏，脱去我名牌，遗忘你清怎样猜。Get it off, get it off my mind, get it off, get it off my mind。 俊杰的作品 Jeremy 啦，有呢首 Cosa 吓，绝对有一种咧异国风情的感觉，希望大家都去享受假期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啊，虽然是假期，但是仍然咧会找阿畅出嚟同我哋讲下喺今天晚上啊呢一个嘅复活节嘅假期，咁啊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咧？早晨阿畅，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你好啊！七点半钟系咪如常都去香港故事嘅创科梦工厂咧？ 冇错，你心水好清啊！嗱，今晚嘅创科梦工厂嘅主角啊，就系呢位香港嘅医疗科学家高浩医生。 系 咁啊，高医生咧，佢系。致力咧一生都系研究呢个认知障碍症嘅延缓方法嘅，咁啊即系话说咧呢个认知障碍症到今时今日咧都系一个不治之症嚟嘅。我哋而家嘅治疗方法咧，净系可以减慢嗰个病情恶化嘅啫。咁啊高医生咧又佢有一个研究啊，就希望咧可以有效延缓呢个脑小血管病，就令到呢个认知障碍症咧系能够真系可以延缓嘅。咁啊，但系咧佢嘅科研同埋佢人生规划咧。佢就專登去揀一啲好迂迴、好艱辛嘅路啊！咁啊， 點解咁奇怪咧？嗬， 係啦，咁啊，點解咁奇怪咧？但係佢奇怪得嚟咧，亦都好有成就啊！想知道多啲咧，今晚七點半要留意呢個香港故事創科夢工場啊！ 我都要睇啊，因為大家香港人都應該要睇，因為好容易咧，大家嘅心態就諗住走下捷徑啦。嗱，例如考 DSE 嗰班同學仔都係啦，讀書大家都知嘅，心入邊梗係想行捷徑。但係點解有人咧會喺創科路上面專係行一啲迂迴嘅路咧？佢一定有佢自己道理，同埋睇到個成就咧，就真係代表呢個道理咧係可取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嚇。好，咁另外八點鐘有咩節目呢？ 咁啊，直落去到今晚八點有大師對談啊！咁啊，對上嗰幾集咧節目啊，兩位主持人、兩位大師咧，都同大家集中討論孝順父母嘅道理啊嘛。咁啊，今集都繼續嘅。咁啊，究竟咧，即係孝順父母要點樣先至係能夠表現到出嚟咧？係即係送花、送禮物啦，早晚講我愛你啊，定係點咧？咁啊，原來咧兩位大師主持人咧就話，最直接嘅孝順咧，應該從日常生活嗰度做起嘅。咁啊。佢每一集都會引經據典去揾一啲講孝順嘅說話噶嘛，咁今集咧佢引用嗰句咧叫做《弟子規》呢本書裏面所講嘅，叫做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 哦， 即係意思係點樣做嘅咧？點樣從日常生活裏面做起咧？嗱，今晚八點鐘聽下兩位大師點樣講啦。 誒，呢個我要叫埋我仔一齊聽、哦。一齊聽一齊睇，因為咧通常阿爸阿媽嗌啲仔咧，喂你做功課啊，喂你食飯啊，哦，然後唔喐個喎，啊咁啊即係父母呼咧應勿緩，佢已經做唔到啦，啊又或者懶惰啊，唔一陣先搞啦，啊今晚咧全香港都應該開住個港台電視三十一啊，啊有仔女嗰啲咧應該擘大雙眼睇住先至得啊， 唔啱啊， 好十點半有大遷徙喎。 冇错啦，呢个大千世呢个纪录片系列咧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今集咧同大家讲嗰个动物啦，大千世嘅动物叫做纳氏伏翼蝙蝠，系一只蝙蝠嚟嘅，咁啊蝙蝠咧就其实识冬眠嘅，咁点解叫大千世咧？真系好奇怪，呢一只生活喺北欧嘅纳氏伏翼蝙蝠咧，佢哋每年咧唔会冬眠嘅，佢哋会大千世由北欧去南欧，即系跨越整个欧洲啊，但系好奇怪嘅喺呢个千世队伍里边咧。冇一隻係成年雄性嘅蝙蝠嚟喎， 即係淨係啲雌性走啊？ 冇錯，咁好特別喎。另外啦，佢哋呢班雌性蝙蝠飛到南歐之後咧，佢哋又會冬眠嘅喎，即係飛咗去南歐， 南歐又冬眠，咁奇怪嗰啲習性。 係啦，咁做乜鬼仲要飛咧？咁啊，想認識了解多啲呢一種咁特別嘅蝙蝠嘅話咧，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大千世啦。 係啦，呢蝙蝠係咪躁情嚟嘅咧？咁啊，不如成班女將一齊走啦，咁樣 翻外家係嘛？ 係喎，一齊翻外家。喂，你呢個套路可能啱喎，今晚一齊睇下呢個大千世係咪？即系啲蝙蝠一齐翻外家先，好唔该晒阿畅，拜拜。

银行是不会经短信或电邮的 link 而你登入网上银行或提供个人资料的。 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睇紧啲，揿 link 前要三思。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如果你想感受下佢嘅伤痛嘅话咧，可以咧尝试学佢咧眯埋只眼啊去跳舞啊吓。呢、这个礼拜上升七级去到第二位 ，Ed Sheeran Eyes Closed。Then it's only me that's in this room. I guess I could just pretend the colors are more than blue. But I lost more than my friend. I can't help but missing you. I pictured this month a little bit different. No one is ever ready. And when it unfolds, you get in a hole. Oh, how can it be this heavy? Everything changes, nothing's the same. Except the truth is now you're gone. And life just goes on. So I'm dancing with my eyes closed.嚟自佢嘅新唱片咧 ，Subtract 里面咧，亦都系咧怀念挚友嘅一首作品啊！英国榜都系上咗 Number One 嘅 ，Ed Sheeran Eyes Close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E 台新声音。 Hola hola， ¿cómo estás？ 呢个系西班牙文嘅大家好。我是新时代奋斗者的快人仔，平时呢我就最喜欢做运动做戏做主持，现在逢星期一至二早上十点至一点有我声音加盟风骚快活人，还有什么一起来玩啊，两位开心开心开心好开心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二台新声音，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铁三角吴邪、黄半子以及张起灵崩雷祭奠再遇归来，拨开迷雾，以身犯险，深入雷城险境，听雷听真相，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e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话咗你噶啦，经常听到有人讲呢句。都话咗你㗎啦，咁几时会讲？当你预示到另一个人会做某啲事情，从你嘅角度觉得呢件事唔好，想提醒佢唔好咁做，但係对方冇听你讲，而事情真係发生咗，跟住你就会话啦，都话咗你㗎啦。有冇諗过点解要讲呢句呢？你可能会话啦，我好心提醒佢，听我讲咪冇事咯。OK OK， 即系话而家事情出现咗，要讲翻俾佢听，自己曾经出过声。问题系，既然喺事件发生之前已经讲过，事件发生之后，点解仲要讲多次呢？纯粹为咗再提佢，自己曾经讲过，而家抵佢死， 还是想俾对方有一种自己眼光独到，甚至优越过你嘅态度咧？有冇谂过，当你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听嘅人会有乜嘢感受咧？早两日经过公园，见到有几个大人同小朋友玩紧，细路喺户外走嚟走去，在所难免。家长带佢哋出嚟跑跑跳跳，无非都系想帮佢哋放电，等佢哋舒展过剩嘅精力，原意系想佢哋喐动。有冇留意？通常家长喺呢啲情况会咁讲：唔好走咁快，唔好跳咁高，危险啊！系咪喺佢哋心目中，小朋友出嚟应该有一种散步嘅感觉先啱佢哋心意呢？家长可能会话咧。走得咁快，跳得咁高，好容易跌亲，会受伤，梗系提住佢啦。当日系见到几位家长，自己当然坐喺度啦。当小朋友开开心心走嚟走去，听到家长讲嘅说话，都知系乜噶啦。唔好跑咁快，唔好跳咁高。结局系点？亦预计到。细路走多几步，跳多两下，就咁跌低咗。小朋友坐喺地下一脸茫然，家长即刻冲上前扶起佢。有一位拍拍小朋友件衫，将身上嘅灰尘拍走，仲加多句：件衫污糟晒啦。另一个就话啦：冇喊即系冇事啦。仲有一个咁讲：都话咗你噶啦。呢几位大人说话行为嘅动机好容易理解，但系有冇谂过呢位小朋友有乜嘢感受呢？佢可能会咁谂，件衫有冇污糟，紧要过自己有冇受伤。出咗事系咪要即刻喊出嚟，先觉得需要紧张？我冇听你讲，真系跌低咗，就系应有此报咧。有冇谂过，我哋讲嘅每一句说话，做嘅每一个行为，系为自己而讲，自己而做，还是应该系为对方而讲？为对方而做，真心为对方好呢？如果有想过这些说话，这些行为未必会出现的了。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说，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如果苦苦坚持没意思，你最好狠心一次，来替代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想放开，何用来辩驳爱不爱？问我怎能承认这就是爱？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离开怎么可能？你也许偷偷兴奋，才努力制止招来怨恨。男人，你有多痛心？难道沉默对我公允？是你追求娱乐，厌倦受困。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 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谁会懂我有我的难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我便得救，假使我亦想痛够，何苦必须占有，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一种面咧，其实我自己几中意食，由细到大都中意食嘅，亦都好方便。咁啊，坊间好多地方都有得买，就系嗰啲蛋面啦、虾子面啦、菠菜面啦， 算唔算广东面食啊？呢啲即系譬如粗面、幼面嗰啲啊嘛。 系啊，咁佢呢一啲咧，其实通常佢整嘅时候咧，佢整到一嚿嚿干咗嘅，硬咗，即系好似而家超级市场有得买，就一桶桶咁样卖嘅。咁嗰只面咧，其实整起上嚟都好方便、好简单。咁啊，其中有啲嘅整法咧都系几容易添啦，其中一个咧就系你就咁煮个面啦，咁另外我自己就中意咧就另外再买，譬如我煮虾子面，我另外就再买虾子，虾子你喺普通嗰啲杂货铺你买 extra 嘅虾子，咁你煮熟咗佢个面之后咧，就放落嗰堆虾子入边，再加少少油，其实就咁捞就变咗你个捞面嘅食法，其实都已经系我觉得好香，因为你虾子面或者你本身蛋面咧，加啲虾子喺入边嘅话咧，个味道都已经好浓郁啦。好啦，咁如果你想啊，同埋呢一只嘅整法咧，简单得嚟，你喺街买咧， 系 都几贵添。你随时如果你要佢落重蝦子嘅話，可能都要三四十蚊先至食得到啊，係啦。咁如果你再勁啲嘅蝦子嘅， 唔止啦。如果你喺某幾間嗰啲係 啊， 叫蝦子撈面， 嗰啲係名牌子嘛。 哇！佢真係係咁以同你講緊六七十蚊起跳啊，食個面跟住加幾粒蝦子咋，都唔係幾粒，都好多嘅海量 多嘅。 你幾時去買開啊？ 買咩蝦子？ 係咯。 哦、我下次买开买一樽俾你喎。 诶、哎，好好。 系啊，因为我耐唔耐我都会买嗰啲虾子。 做咩事啊？ 咩啊？ 点解你自己 会食呢个面嘅咩？ 唔系，咁如果系咁样，我相对我嘅成本咪低咗咯。 哦。 因为你买咗啊嘛，咁你俾我，咁我咪唔使钱。 系咪得？ 同埋你自己中意落几多啊？落几多啊嘛？系啦。系啦，加啲油，加啲蝦子，煮熟咗佢，咁啊食得。同埋，我覺得都幾好味添。 係 咁你中意嘅就可以再煎多隻太陽蛋，咁啊一齊食咧就都好正。 好奢侈，好奢侈。 係啦，咁如果你想有啲簡單，都係簡單啲，但我想有湯食嘅食法咧，其實都有嘅。咁可以咧先預備咗啲葱花啦，同埋基本嘅材料。咁啊葱花你先將佢切碎咗佢啦，咁啊放喺個碗入邊先。咁亦都可以再加啲。譬如你去嗰啲杂货铺买嗰啲紫菜煲紫菜汤嗰啲紫菜，咁咧就唔好落咁多啦，你就落翻少少一汁仔放落去，然后就我几中意落嘅咧就系都讲咗几次，譬如落嗰啲虾皮，都系杂货铺有得卖嘅，亦都可以准备埋少少嘅盐啦。咁如果你想啲味道浓郁啲嘅，你可以加少少嘅鸡精粉喺上边，咁啊跟住咧你就可以再放埋啲生抽啦。陳醋少少嘅嗰個叫咩麻油係啦、 哦， 麻油放喺上邊，好啦， 冇得輸啊！ 呢個配搭咧就已經即係一陣加水嘅 base 嚟嘅、其實就已經係會好香啦。咁你就準備定嗰啲蛋面啦、蝦子面啦、菠菜面咩都好啦，粗定幼你自己識隨專便，跟住煮佢啦。煮佢之後淋咗嘅時候咧，你就一路煲嘅時候，其實個湯咧即係佢嗰個煮面嗰個水就滾緊啦。你都已經可以用嗰個面咧倒落頭先我哋落咗好多配料調味料嗰個嘅碗入邊，咁你就睇下自己個水個份量中意幾多，咁咪再撈撈撈撈撈佢。好啦，個面咧就繼續煮啦。你中意食淋啲咪煮耐啲咯。跟住你就煮完之後你就放上去呢一碗嘢入邊。咁我自己中意個方法咧。都好似食日本拉麵一樣嘅，個麵就算放咗落個湯入面咧，我都會攞個筷子拉高佢，然後再放翻落去。咁影相嘅時候，你就發覺啲麵咧全部都係向同一個方向嘅。 我琴晚又係冇食晚飯，一聽到小白咁樣講咧，唉，即刻。 想整翻碗細蛹啊，整翻個蝦子撈啊，蝦子撈啊，真係 係啦。 深水埗幫到你啊，深水埗有間嘢幾好 嘅。粗面咧唔係我嘅即係至愛嚟㗎嘛。咁但係如果食蝦子，我通常中意食粗面嘅， 係嘛？點解咧？飲多啲啊，個 surface area 係咪？ 因為如果你用普通幼面咧，佢拉到即係黐到嗰啲蝦子嘅面積係細咗。粗面咧，因為佢扁身咧，就可以黐多啲，咁變咗食落個口感。咁同個味道就唔同咗， 所以咧啲人咧用翻同一個原理咧，日本咪好興沾面嘅， 系啊， 依家咧有啲改良版嘅沾面，嗱係摒棄咗傳統嘅，佢用咗咧闊條面嘅， 哦係，我都食過 長嘅嗰個厚度闊條面，但係都係用翻日本嘅製面方法， 佢就可以等你沾多啲嗰個湯 汁噶， 係啊，即係意思係咁咯，依家都好興啊，即係嗰啲叫做咩啊龍蝦沾面啊嘛，依家好似市場上面 啦，同埋烏冬啦， 係啊，都好似好正。 係啦，烏冬其實都可都好啱呢一種嘅食法嘅。 不過自己買蝦子翻去咧，即係頭先小白講咧，其實又抵翻好多 嘅。其實二十幾蚊都已經有一樽 翻好多嘅， 係啊，唔係話好貴嘅嘢嚟嘅。咁如果你話我都中意乾食嘅，但我唔中意食蝦子嘅，其實普通你煮咗個面之後，你用蠔油咁啊撈一撈個面，其實呢個就真係再簡單啲嘅方法。 蠔油撈粗啊，嗰陣時僆仔成日食。 系啊系啊，系、啊啊、我细个都食好多呢个 蚝油同埋虾子咧，都系大澳嘅名品嚟嘅。即系你去开，同埋加埋个虾酱，嗱，睇下边个咁抵谂去开大澳啊，或者西贡海边啦、啊，即系西贡码头海边就 系 卖呢啲嘢。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梗系话 摆地摊都系卖呢啲 嘅。其实佢都系入货嘅，老老实实。我估大澳可能就。未必係入貨，可能真係有啲係自家製。 大澳嗰啲係自己整嘅，咁如果你話喺天水圍嗰邊，其實都有啲係佢哋自己再整，呢啲蝦子啊或者蠔啊咁樣，佢哋都有嘅。 即係可能去到嗰個叫流浮山， 流浮山冇錯，係啦，流浮山嗰度，佢哋都係自己整嘅。即係我一去到嘅時候，佢已經係咁講噶啦，我哋自己整噶。出面冇噶， 你爽噶啦，梗系啦，咁真系自己整啊嘛， 咁真系自己整， 买翻嚟再 自己整， 整张照， 买翻嚟自己整个蜘蛛，自己入 去啊， 系咪真系咁啊？ 我的享乐时代。 喺讲呢个享乐时代继续呢个广州之行啦，咁啊同两位拍档讲多少少之前呢，就喺啲影视平台都自己睇咗呢个模仿犯，我就觉得 OK， 咁钟哥依家都又再追得多 啲。 好多好多唔同嘅串流平台呢，其实可以令到你成个礼拜六日啦或者假期呢唔使出门口啊，真係。你要煲返晒好多，好似今日早两日有一套新㗎啦，咩嗰个叫咩Stephen 咩嗰个韩裔嗰个演员 Beaver 有套嘢叫做。 哦 係啊係啊。 佢係做行尸走肉 ,Walking Dead 头几季嗰位。係 啊 係 啊。 韩、 啊 哦 啊、 籍演员。 好似文书啲口碑又係好好啦，咁唔知大家会喺啲影视平台自己睇睇、哎。 我等緊乜嘢喎，轰天营救第二集喎、 哦、 出咗个宣传片啦嘛。轰 天营救即係 女神啊 ,Chris Hemsworth 嗰 个。第一集好好睇啊。 第一集我都有睇啊。 黐线第一集有几个 shot 系一 shot 落呢，好似无缝咁样交接，但系当然佢有剪接嘅，一定系 剪接嘅， 系啊，都值得睇，我觉得呢啲都系啊。 咁但系佢一嚟已经见到佢个样，你就知道，因为上一集咧个结尾就搞到佢好似死与唔死中间咁样啦，咁好明显就系一个 open ending 啦。咁呢一集一出嚟见到佢个样，即系佢未死咯。 咁我要睇翻第一集，我有睇过，但我唔记得晒剧情啦。 个剧情好简单嘅咋，佢系雇佣兵，最紧要系 救人。 佢系雇佣兵嚟噶， 咁起码个尾佢死唔死呢 part 我都唔记得咗啦嘛。 最过分咧，佢讲到大义凛然啦，但系一开始个设定佢系雇佣兵嚟，即 系 佢收钱做嘢，只不过 OK， 你收钱都可以做啲正义嘅嘢。佢意思系我又收钱又做正义嘅嘢嘅啫。 睇佢嗰啲动作场面啦，呢个 系 啦， 系嘅系嘅。佢话几时啊？第二集 嚟紧呢下个 月 定六月啊？我唔系好记得清楚， 要睇翻先知道。系啊，咁啊，大家有机会啊。睇下呢啲唔同嘅影视作品，好啦，咁啊，话风一转，咁啊，讲翻个广州之行啦，咁啊，食嘢方面咧，就啊，原来内地依家好兴咧嗰啲野菜啊，即系譬如我系同屋企人去啦，即系爹哋妈咪咁样，咁妈咪咧就话喂，好似话内地嗰啲农 家菜好劲啊咁样，咁特登咧去食咗嗰啲农家菜，意思系咩咧？就真系可能 好鲜甜噶、哦。 系啊，同埋佢有三四种唔同嘅品种咯，同埋你都知道内地啲民众咧，依家开始养生啊。佢喺嗰碟菜嘅介绍，譬如乜乜菜炒牛肉咁先算啦，乜乜菜炒牛肉，我唔记得个名，因为好着实，因为好贴地嘅佢嗰种菜名，唔系我哋食开嗰啲芥兰菜心啊、生菜啊嗰啲咁嘅嘢嚟嘅。总之佢嗰种叫嘟嘟菜啦，咁样嗰个嘟嘟菜咧，又话高纤啦，又抗癌啦，又抗氧化啦。 咁犀利！ 总之佢有四款菜啦， 高智商 系啦，我就食咗四碟咁样啦。啊，咁真系你食完之后咧。嗰晚黑啫，即刻有厕所去，咁而系健康地去个厕所， 系咪高价钱先？ 50-60人民币一碟咯， 相对嚟讲， 系其实广州同深圳啲嘢同香港嘅价位好近似啊，你计埋人民币个水位就再贵啲，你50-几一碟咪60-70碟菜咯，咁你同香港其实差唔多啦。 有冇龙须菜啊？我试过食呢一个系田园啱啱摘出嚟嘅龙须菜，佢呢个炒， 系啊， 即系蒜蓉普通蒜香炒。哇，好好食喎！ 佢反而有一種菜咧，真係有個蘇字，我唔記得係叫生蘇定蘇生咁樣啦，即係有個蘇字嘅，即你講開，跟住啊食落去咧一片片咁樣，滑滑潺潺嘅喎咁樣，咁但係又幾得意喎嗰種菜，又係佢又係標榜呢啲野生啊或者農家啊咁樣咯，係啊，咁 OK 嘅，咁當然啦，你翻到內地梗係食雞啦。旧时细个咧，成日听电视讲啦，或者睇电视讲，咪话鸡有鸡味啊，鱼有鱼味嘅、即系细个真系唔识食鸡啊。即系我哋细个食嗰啲鸡，全部都系炸鸡嚟噶嘛。 系啊， 或者哎呀，系啊，整只白切鸡俾你，当冇禽流感年代，边度识分鸡味啊？ 系啊， 内地啲鸡咧。真係好有雞味，一老咗就真係識得食喎。 所以你留意特別係 大咗啫，未去到老， 老啦， 係有排啊，卅幾歲咁 做老。你喺佢面前唔好講個老啊嘛， 佢又後生，我啊老啦。 即係買嚟，千祈唔好倚老賣老，因為聽眾們咧就會覺得卅幾歲真係正值壯年嘅啫， 係咩？ 正值壯年 嘅 啫。 如果有啲三四歲嘅聽收音機，佢咪覺得我老？ 三四歲就唔聽收音機啦，睇緊 YouTube 啦，已經係唔好成日講自己老啊，有排啊。 咁我要話，我呢啲後生仔，梗係依家開始識得分點樣食雞啦，咁樣係咪？ 因為食雞咧，大部分咧，你啲茶餐廳食嗰啲咧，嗰個醬料特別濃嘅。就是因為冚咗佢係雪藏雞，係 啊 係 啊， 冚咗嗰陣味啊，所以你而家好難食到話真係雞味，可能真係你由細到大好少可食過。 我都試過咧喺深圳啊，食佢哋嗰啲叫做即係農村雞咧，咁一食嘅時候咧，即係坦白講，我諗我真係食得太多年啲雪藏雞嘅，一食到佢哋嗰啲雞嘅時候，哇！佢啲肉好韌啊， 係啊係啊， 係啦， 你講得啱嗱， 唔係我哋嗰啲口感㗎， 係啊，因為咧佢真係要用牙去齒出嚟嗰啲肉，但係咧佢係有雞味啦，同埋咧因為佢係走地嘅緣故咧，就冇咗嗰啲太多嗰啲刺激素打落去啊。依家咧我哋香港人食嗰啲雞味，成日都好似淋淋軟軟咁嘅，唔使點煮都唔會好韌嘅。但係你回想翻細個僆仔食咧，就算俾個雞俾你食咧，都未必係咁佢係滑。但都是韌的， 是的， 是啊， 所以整隻手拉住个鸡髀先扯到， 是啊， 是 啊，会有果下的嘛。 所以现在的人去吃鸡，即是那个选择，不知道他用什么做一个标准，即是究竟是想吃平时吃开那些啊，那种口感啊，定还是真的你吃一隻走地鸡啊？ 是啊， 即是要试一试先。 是啊，那即是有机会啊，回去内地或者回去湾区那里试试它啦。那除了鸡之外，烧鹅都值得讲的。不过有机会，是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有没有吃过上一次？ 有的，有的，有的，是啊。下次再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